地过去一日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两宗属本土病例，分别来自天津和上海，其余20宗属输入病例。另外，内地新增8宗无症状感染者，6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累计有86,464宗确诊病例，4,634人死亡，81,508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56点，跌30点，成交金额3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0点，跌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69.4升5.4，腾讯控股583蚊跌3蚊，小米集团27.2跌咗4毫，比亚迪205.4升7.2，美团304.2跌咗3.8，吉利汽车24.05升6.5，中手游2.98跌3.7，中国平安88.1跌6.5，友邦保险87.2升2毫，京东集团348.2升3.6。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34，瑞士法郎8.496，澳元是5.663，加元5.936，新西兰元5.4，欧元9.183，每百日元对港元7.4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877。日经平均指数报26,188点，升660点。港金现价报16,890蚊，跌咗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26美元，卖出1,82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排到海丰园。咁后少少都是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启福道桥底。在新界洪水桥的洪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洪福村挤塞。龙尾排到去石埠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元朗公路黎维格恩平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

括弧唔使钱装饰圣诞树， 系冇错，我哋都系攞啲剩余物资啦，同埋系过去用剩嗰啲啦， 过去用咗好多年嗰啲，应该咁讲， 要重用啊， 系啊、 哦，对我嚟讲唔止添，我谂住系宣扬咧 咩啊， 就地取材， 哎、 即系我哋谂住今日咧嗰个小确幸咧，可以教大家咧嗱，如果你想喺 office 有布置圣诞树咧，有冇可能系就地取材？你喺 office 见到啲乜嘢？齐心诶，唔系诶，随手咧拿上去咧， 随心 都可以摆到上去嘅。随缘落座装饰圣诞树。 喂，我咧今日咧又学咗一样嘢咧，可以教啲小朋友咧。如果你话哎呀，我屋企我冇咁大地方，你知你而家香港得百零尺啫嘛，点、可以有啊罗咁大诶，即系咁大嘅圣诞树？我教大家点样接圣诞树啊！ 即系攞折纸嚟接啊？ 唔系， 攞咩折啊？ 攞一本嗱，我抄我女咧过往嘅一个 lesson 嚟，即系一本簿咧嚟去接嘅。 练习簿都 系 啊系啊系啊， 即系用纸嚟接咯。 系啊系啊系啊，佢唔要嘅簿咯，可以啊。 OK OK， 系啊， 我以为 唔系咯，我以为 我又以为佢一本书里边教你接。 唔系咯，我头先嘅分类咪就话即系攞啲纸嚟接啦。 你啲拍档真系一流啊！ 你都系我拍档嚟嘅而家， 一流咯。 你都系我拍档嚟嘅， 咁你唔当我系你拍档啊？陈振鹏， 唔系啦，一流一流嘅拍档有几多个啊？起码有两个，唔可以得一个。 如果唔系，点解有一咧？ 如果唔系就一流一。 好惊啊！ 系咪先？ 好惊啊！ 你惊咩啊？你惊你要检测啊？ 唔系我邓人惊啊！ 你真系邓人惊？ 邓人惊个名好熟啊！ 我哋邓人光嗰个 friend 啊！ 因为 人哋讲说话嘅艺术就系话到嘴边留半句，你又讲晒出嚟咧，一啲都唔含蓄。 我唔识边类噶， 唔系啊，不守妇道呢啲人真 系。个名啊，真系几似人名嘅。 系啊，真系咁啊！咁万念都系啦。嗱，我哋除咗预告定，我哋咁开心嘅咧。咁我哋先甜后苦，不如第一单就讲呢一个。 你真系觉得甜？ 即系花生嘢啊！ 正所谓爱是这样甜， 系 佢做埋就更甜， 系咪啊？ 啊，大件事啊！嗱，因为咧， 即系大件事啊！ 大家都知啦，而家嗰个疫情咧，第四波嚟咗啦，咁都唔系 coming to town 添啦，听讲嚟咗啦咁样。 咁啊，即系其实所有嘅专家 双位数， 专家喺早咗一两个月之前已经合指一算噶啦嘛， 系冇错。 咁算到啦。 好啦，咁除咗有呢个跳舞群组咧，就越爆越多啦。咁啊，大家已经追踪得好兴奋啊，都唔明点解啦。 政府仲要刊宪讲紧咧，即系出席过嗰某几间啦吓，你自己大家睇翻嗰啲报纸啊， 十四间噶系啊。 咁咧你就去过曾经去过嗰个地方咧，唔该你尽快去，如果唔系咧，否则咧吓可能有啲 系强制噶， 系啊，系强制噶。 刊宪咧强制 咁样。你唔好谂住诶，我避咧咁样，佢就一定侦查噶。 不过我都好想知佢点样一定捉到佢。你去过噶？ 咁你有 CCTV 噶嘛？ 可能佢会话如果 check 啊， 系啊，有名单咯。可能佢话嗱，你试下唔去啊，如果事后 check 到咧，你又唔去 check 咧，咁你就俾人 check 硬啦。 同埋咧，我听过咧，话有啲叫嗰啲叫做宴会厅啊、跳舞班嗰啲咧， 系啊，仲有啲唱歌啦，又 佢哋话咧，因为有晒名单嘅，即系话譬如我要 book 房，喂，我又嚟啦，陈师奶咁样，好啊，你陈师奶有几多个啊？咁佢有晒，可能有晒个 list 喺度。 佢最多咪阿陈师奶，你好供埋嗰几个出嚟。 系啦， 最多咪咁。 咁即系话希望咧，嗱，大家唔好如果知道， 唔应该抱侥幸嘅心态嘅。 如果你仔女知道你阿爸或者你阿妈咧都成日都出席呢啲咧，唔该你劝下佢啦吓。如果唔系被冲缉咧，大件事。 但我见到咧有一啲呢一类嘅跳舞群组咧，系有唔愿透露身份嗰啲人士咧，又提供啲相片啦，系俾报章嚟到去刊登， 系啊，去报 媒体刊登。有啲系嫲嫲级， 有好多系 带埋个孙去嘅， 年纪大。其实嗰阵时我爸我妈咧都有玩过呢啲噶。咁因为咧真系对老人家嚟讲咧，呢个嗱你唔系玩太极。通常啲人就变咗跳呢啲社交舞啊，咁样 比较静态啲啦，太极都系咪啊？ 系啊，即系其实唔系啊，你当系运动噶啦，即系好少见话啊，有个七十几岁佢成班叫跑步群组噶嘛，少好多噶嘛， 都好扭得 嘅，系啦，但系佢跳舞咧就大家都好多参与嘅，咁所以就我都系嗰句啊，唔使下中间加个字嘅，即系跳咩舞中间咁系咁噶啦，年纪大 要怀旧舞咯， 系啦， 真系不分年纪噶。 但系头先讲紧话就嗰个咧，即系其中一个群组咧，一流一嗰。嗰个咧，点解会咁咧？就话说 都供埋出嚟啊！ 原来佢话咧 认咗啊， 其中一个咧冇源头个案咧，因为琴日新增咗啦，咁啊有八个人源头不明啦，其中一个咧冇源头个案，系一个35岁嘅男子，几岁？ 我同你过咗啦， 三十五岁啦， 我貌似啊， 系 啦，靓嘅啫， 系啊，我条腰又冇三十五，阿田啊符合三十五个要求啦， 系啊，我边度三十五， 条腰 个头啊， 佢大胆啊， 膊头大髀， 佢边度都三十五咋， 大髀围噶嘛有， 哦，真系人哋边度都有阳光你啊，真系， 好啦，咁点咧？ 好啦， 算咧个三十五岁嘅男子 就追踪啦，因为你冇源头一定问噶嘛，等先你去咗边度啊？你边度翻嚟啊？ 你讲下你去过边度啦？ 系啦，你去过边度啊？接触过啲咩人啊？我哋帮。我哋揾下，推论下咁样。 但系佢又坦诚承认，佢话曾经何时 佢系咪未结婚啊？单身人士啊， 冇讲。最后咧，佢就话咧，有人承认 系 喺本月八号曾经去到旺角， 系 著名嘅凤下。嗱，而家大家要了解呢啲名啦。 旺角著名凤下 系啊，著名嘅 喺砵兰街嗰边定咩啊？ 哎哟，唔知道。 建兴大厦，你唔知？ 唔系你上次带我去冇话俾我听个地址。 你买得钱就走咗啦。 系啦，佢就话咧，原来佢有去过呢一栋大厦咧，就话去嫖妓。 系。 咁咧，佢而家咧 星期日嚟噶喎。 系咪星期日嚟噶？ 系啊。 系啦，咁佢就话啦，如果咧呢个男子咧喺潜伏期间咧曾经真系帮衬过嘅话咧，而家政府系担心。可能会引发下一波嘅呢一个真系所谓嘅嫖妓群组啦。 系啊， 于是乎真系紧要啦，局方就派员去搜寻该名凤姐。 派咩人员啊？ 不果， 即系搵唔到啊！ 搵唔到，系啦。我净系嚟到呢一格咧，我已经好好奇啦。佢点样去搵翻呢一个人呢？ 首先，我相信就嗰位男士，既然佢都和盘托出，咁就应该会有一个凤姐嘅 地址， 地址搵到嗰个边噶啦。 咁咪知道咯，咪话嗰个大厦啦。 咁于是就。有人，除非佢之後通封報信話， 跟住叫佢走啦，喂，走啊，咁樣， 唔係唔 使話走，佢就係話我確診咗啊，你會唔會都要 check 下咁咯？ 唔係嗱，其中一個可能性咧，就因為佢案發嘅日子係八號嘛，咁佢應該係琴日新增，然後就供出嚟啊嘛，我唔知係咪佢琴日先供出嚟啊？ 而家已經係24號， 咁可能你當佢20、21唔知邊一日同政府坦誠咧，中間隔咗十幾日咧，會唔會可能咧，即係都 搬咗竇 啦？ 如果佢唔搬走，其实都可能会惹咗好多好多上去帮衬嘅人咯。 哦，咁 似乎 佢系咩？ 一系咧就睇电影， 门堪罗雀啊， 系啦， 即系人潮汹涌嘅啫。 仲要系好似我哋睇完睇电影咧，嗰啲大丈夫嗰啲咧，佢由上边个单位咧望到闭路电视，哇！大队人马杀到上嚟， 我即走。 咁我相信佢哋都唔系着便服啩，即系嗰啲制服人员嚟噶嘛。 唔系咁多客啊，系咪？佢可能摆 booking 噶嘛，系咪先？ 系啦，佢全部都系呢一个， 不如 即系 walk in 有冇九折咁 样？咁你唔系摆 booking， 咁你点搞 啊 ？walk in 通常点会仲平啲啊？ 咩啊？咪有啲临时接受 walk in 啊嘛，总之咩都好啦， 当正常生意咁谂咋。 佢而家搵唔到，咁然后咧就话惨啦，因为佢话搵唔到呢个人咧，咁唔知道佢有冇受到感染啦。 系啊， 佢有通缉佢啊。 咁佢又冇犯罪， 系啊？ 喂，唔系，咁你而家等于嗰啲一定要强制检疫嗰啲朋友啫嘛？ 啊，系、啊，咁可以用嗰个叫做 佢都系属于强制检疫， 佢系紧密接触，佢系紧密接触者咯， 系啦，系啦， 好啦， 亲密接触啊！ 而家问题就系咧，啲记者就即刻 follow 啦， 去 呢栋 大 厦 度 啦， 个个记者争住去啊， 系啊，记者争住去。 佢喺呢个旺角花园街啊，花园街啊， 花园街，但喺外地嚟啊，你 花园街好近嘅啫， 佢差唔多噶啦。佢下一句就话What's that？ 哦，花园街哦，花园系啊，冚好多 flower 噶咁， 系啊，花园街啦。 记者上队咧，呢个真系好爆。佢话佢上队见到咧，嗰啲即系 男人嚟嘅， 唔系。佢话唔同嘅嗰啲叫做性工作者嘅单位咧，挂咗啲牌喺度。 系 咁啊，除咗我哋以前耳熟能详嗰啲咧，即系嗰啲咩价钱啊，咩好开心嗰啲。 有价钱嘅咩？ 应该有价钱噶，有写噶， 写暗号嘅啫嘛，系咪啊？ 你又知我唔知 啊？我哋都系一夜夫妻啊， 唔需要。要呢啲嘢啦， 好啦，佢多咗一格，就写住咧为己为人， 系 请戴口罩。抹口罩者，恕不招待，仲有英文， 系 英文真系直接到位啦。 系咩 ？No mask，No mask， 佢跟住写 No sex， 系 哦， 系佢但系 No sex 啫。 哦，即系 wearing a mask，you will be more sexy。咁样 系， 唔系，应该就你唔戴口罩， 哇，好性感啊！你 就我唔性感啦，你唔戴口罩，我唔性感啦。 咁你我唔性感咧，你就拜拜啦。咁 哇，我觉得呢个就颠覆咗我哋以前嘅想象空间啊！ 如果系有喜剧咧， 电影嘅桥。 呢铺真系低俗喜剧拍两集，真系有排玩。 金鸡可以做13集。 系啊，喂，你谂下，净系嗰啲咧嗌交嗰啲咧，即系话喂。不如唔带咩都唔得啊！咁样以前就话唔带安全袋啦，可能就会有呢啲咁啊。喂，唔好啦，客人好恐怖。 而家两样，但系争拗多一样。 而家可能咧就任责其一，因为佢话咧，竟然有啲工作者咧就同记者讲话，必要时咧真系可以唔带咩啊？唔戴口罩噶。 哦，即系口罩仲要过呢个安全套啊！ 嗱，真系唔知。 系啊， 而家老老实实 讲到 系，都唔知边样紧要啲。 之前咧亦都有听过嗰啲个案就话咧，你嗱。佢意思系安全套你可以唔使，但系你口罩一定要戴喎。有啲系咁样出现过， 听闻啊， 听闻啫吓。 咁当然呢啲都系危险动作啦。 而家真系大力嘅咁呼吁翻啦，即系所有有帮。即系冇办法，你有帮衬过嘅朋友，你都真系要检验下啦。第一，第二，你就即系嗰个工作者嘅，你都要真系要话翻俾人听，喂，我 系 嗰个啊。 系啊，即系同埋如果咧嗱，即 系真系好危险啊！ 香港咁始终会有呢啲行业存在啦，我哋唔好鼓唔鼓励啊！嗱，咁假设你继续喺度生存嘅话咧，麻烦呢个时候你都要自保，为己为人，真系好似佢个自己个招牌所讲咧。 系。 切勿不戴罩， 嗯， 系啦，唔戴罩，恕不招待呢个真系， 我 有一个建议啊， 系咩啊？ 因为恐防咧，嗰啲恩客啦，呢类恩客咧会咧，因为惊暴露咗自己嗰个行踪帮衬咧，而唔敢出声或者唔去验，或者惊去验嘅时候要公布咧，可唔可以咧？当局咧去。整定几个暗号咧， 即系 阿边个阿陈介绍嚟噶， 系啦， 即系譬如话 翻完街翻完街咁样， 譬如真系咁不幸啦，中咗招咁样，咁要讲话啊，其实你可唔可以透露你去过啲咩地方，或者你做过咩嘅时候，有一啲暗号，譬如话礼宾府咁样，咁即系代表啲咩咁样，即系譬如话啫， 举个例啫， 走好远啊，唔知啊，唔系，即系啲警方咧行动代号都系咁啊，火舞行动。啊！黄沙行动 咁，佢可能会愿意啲讲咯。 嗱，佢嗰个叫建兴大厦咧，就喺花园街嘅97号。咁一嚟我就九十七楼，系啦，97号， 系 啦。咁大家会好听啲咯。可能其他人唔知噶嘛。 你边年最旺啊？ 系啊，九七年。 即系一系就讲条街名咯。 系啦，冇啦，你太阳啦，你讲97号得噶啦。 唔系，而家真系有需要噶，因为咧，琴日话咧，佢哋去全民检测嘅地方咧，有啲人一齐排队噶嘛。 系啊。 佢话排下先之后边咧，原来 跳舞 群 组，系啊， 啲人就好惊啦。 即刻弹开啊！ 系你一弹开，跟住话，我谂呢边安全啲嘅话，你做咩噶？ 唔系，你97号。 我九七群。 系啊，系。 咁点算？跳八步。 系佢郑融啊 ，I just wanna dance 啊，咁啊而家你自己独自跳舞就安全啲嘅， 戴口罩咯， 系啊戴口罩跳舞咯，咁啊希望大家就唔使咁多咁啊感染啦， 担忧啊， 系啊，因为陆陆续续噶啦，琴日都开始有啲人咧，而家就传紧就话惨啦，譬如嗰个跳舞群组出事咧，派对房间就要受害。 系啊， 唔关我事噶，你哋做乜嘢啊？系啊，我哋都冇做过呢啲嘢。 佢一手规矩四个人一间房噶咋？ 系啊，就连话油麻地有啲歌厅咧，佢哋都话关我哋咩事啊？我哋每个上去唱歌嘅，都要戴口罩噶。唉，总之全民抗疫，我哋路漫漫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食卫局早前已经公布关闭一些处所，现时是进入更加收紧措施的阶段，当局将会关闭一些涉及不戴口罩、有人群聚集、主要是室内的消闲娱乐场所。今日稍后食卫局将会公布。 我决定我们是需要进入去一个更加收紧的阶段，集中的是需要关闭一些的处所，而这些处所呢一般是在室内，而且是可能会涉及，或者不是可能，多数都会涉及是不戴口罩，亦都是会有一些人群的聚集，而这些人群聚集了亦都会有一些身体的接触，基本上都是一些消闲娱乐的场所。我们觉得为了保障香港市民的健康和控制疫情呢，是需要关闭。咁啊，稍后今日之内咧，食卫局长咧系会发出指令咧，系详细俾嗰个资料大家吓。但系嗰个指标就系我头先讲啦，系属于呢一类嘅处所吓。呢几日我哋睇到呢个跳舞群组喺网上不断传播嘅影片、照片，大家就感受得到喺一个疫情嘅期间啊，仍然有人系完全不守疫情的規矩，大量的除去口罩的緊密的接觸的活動，令到這一波的疫情呢看來真的會相當嚴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明天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她說繼續會以天藍色作為封面，希望為香港帶來更多希望。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今年施政報告和附篇會額外提出200項新措施，而由於現時公共財政極緊絀，今年財赤或高達3100億元，因此很多新措施希望透過改革、精簡、協同效應，不動用新資源下，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務，尤其可以在施政報告中可以見到本月初他去北京、廣州和深圳得到支持的各項措施，但是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疫情，就難以推展各項有利民生和經濟的措施。他又說過去三份施政報告提出700項新措施，當中大約 95% 已經完成或者按序進行，其餘會加緊追回時間。美国民主党的拜登提名外交及国家安全的主要官员人选，当中多人曾经在前总统奥巴马年代任职。拜登提名58岁的布林肯出任国务卿，他曾经在两届民主党政府中担任过重要的外交政策职位，在奥巴马政府年代担任过副国安顾问和副国务卿。拜登又提名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前主管沙利文出任国家安全顾问，马约卡斯出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前中情局副局长海恩斯出任国家情报总监，女外交官格林菲尔德出任驻联合国大使，前国务卿克里获任命为气候特使。另外多间传媒报道拜登将提名前联储局主席耶伦出任财长，有机会成为美国首位女财长。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95点，升7点，成交金额5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2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9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0.6升6.6。腾讯控股584.5跌个半，小米集团27.5毫半，小米集团27.6冇升跌，比亚迪203.4升5.2，美团307.2跌8毫，吉利汽车23.8升4毫，中国平安87.95跌8毫，友邦保险87.5升5毫，中手游3.02跌3.3，港交所384.00升7.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56，瑞士法郎0.913，加元1.306，人民币6.582。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85，欧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6,196点，升669点。港金现价报16,890元，跌咗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93美元。卖出1,827.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大老山隧道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咁较早前管道里面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咁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只系近住隧道入口一段咧，车多少少，就系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隧道入口一段咧，车多少少。其他隧道嘅方面咧，就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一段咧，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去到山道。咁喺九龙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排到去佐敦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2020年难免令我哋有啲失望。 假使世界原来。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 2021年，笑住前行，总有希望。 沿路每地步着刺，也没有在意，即使伤和无数次，亦会愿意。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 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楚汉》，公元前206年，随住秦朝灭亡，两位性格历练都是南辕北辙的乱世枭雄，展开了一场长达4年的楚汉争霸战。 一连4集《历史二三事之楚汉》，将剖析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斗智斗力的心路历程。 第一集《鸿门之言》，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30624700306，哎呀，跟住系咩咧？唔记得咗添。哎呀，点解要记咁多数字呢？因为密码组成我哋嘅数字人生。你唔记得密码，你嘅人生就玩完啦。真系噶，入门口都入唔到啊，阴公。咁但系每年都会有呢一个咧最差密码排行榜。所谓最差密码咧，你唔好以为冇乜人用。对唔住，调翻转，越系差嘅密码，越系多人用嘅。近日咧就有一个呢啲咁嘅软件公司咧就做咗2020年咧最差密码排行榜啦，咁啊仍然有好多人咧系忽略呢个密码嘅安全重要性嘅，咁啊一啲咧纯数字嘅密码组合咧，原来仲系有咧即系过百万人咧就用紧嘅，而佢呢个排行榜里边咧，我觉得最正咧就系佢唔单止公布咗咧大家用嘅密码嗰种嘅组合啊几咁简单咧，大家就大开眼界啦，更加重要嘅就系咧佢列埋咧就系话。所需破解嘅时间啊，即系话咧，你谂住是但啦，密码简单啲啫，你都未必估到啦。佢而家话俾你听，你嗰啲密码点解差咧？因为真系好易估。咁佢哋嘅时间咧，我睇完之后真系觉得离晒谱噶。佢几乎咧就系得3组数字嘅啫。所谓三组数字，一系咧就用1秒破解，一系就讲紧咧差唔多1分钟破解。最犀利嗰个咧，我话俾你听，3个钟，嗱呢个算好巴闭噶啦。其实3个钟都俾佢破解到咧，我都觉得非战之罪噶啦咁样。咁啊嗱，我读几个俾你听下咧，睇下你有冇用过呢一啲嘅密码组合啦吓。嗱呢一个咧就有传佢话咧，根据佢哋嘅调查咧，大概有50000多人咧就用紧嘅 ASDFGHJKL 咩嚟嘅咧？冇，咪就系、是、你 keyboard 上面咧打横嗰个咯 ASDFGHJKL 咁样。咁咧破解嘅时间咧少于1秒。亦都有咧，有50000多人咧就用紧呢一个咧6666666，系呢啲就系 lucky number， 或者你觉得系魔鬼数字啊？香港可能我哋就唔系用六咯，我哋用第二个数目字咯，嗬？你唔好用啊，都系少于1秒咧，都俾人破解嘅。然后你会发现咧，好多人嗰个密码组合咧，因为佢有阵时要求咧就系话你要有数字加英文字，咁咧佢哋就懒啦，就话好啦好啦，咁我咪数字加英文字啦 ，A12345 6。是啊，你加了个 A 在这里就当是加埋了2种组合。这些呢都是属于1秒货仔。好多都是呢1秒货仔就搞定的。嗱，如果呢你个组合呢特别啲呢，真係时间需要破解就长啲。譬如呢这个都排第26位呢，有50000多人用緊呢，就係、是、QWER123456。呢、这个 QWER 点嚟嘅呢，又係你 keyboard 上面呢即係最高嗰行啊打横嘅英文字母排列嚟㗎。再加埋12346。嗱，佢个数字长啲咧，时间又真系破解耐啲，又要4秒。但系有啲又好古怪嘅，譬如咧，佢有一个都多人用咧，就系 QWERTYUIOP， 系咩嚟噶？直情就第一行嘅 keyboard 嗰个英文字咯，少于1秒就搞掂咗。所以咧，你就咁睇落去咧，你以为咁复杂冇人估到啦，傻仔嚟嘅。你一打开个 keyboard， 你一望，啲人原来就会打横咧，就排到出嚟噶啦。咁究竟讲咗咁耐啦，边一个呢系最耐俾人破解个难度嘅呢？嗱，有两个嘅，一个呢就系 QQWW1122，QQWW1122， 其实都喺你 keyboard 左上角呢最近嗰四个数目字嗰四个键盘嚟嘅，所以呢又系好容易俾人估到嘅。但系破解嘅时间呢长咗好多啦，52分钟，哇，喂，都抵啦，52分钟。 最耐嗰个咧喺佢统计里边咧就有两个嘅，都系咧三个钟头嘅。其中一个咧真系好难估啊，就系、是、Air Aaron 431啊，咩 Air Aaron 咧就是、A A R O N， 跟住就431。咁咧呢一个咧原来就系会用到三小时嘅。咁然后另外一个咧亦都系咧耐啲嘅咧就系、是、Million Two 啊。MILLION 跟住一个数目字嘅二咧，都系要成三个钟头咧，先可以破解到嘅。所以专家都系同你讲，小心管理你嘅密码，因为咧每一个长度咧可以短到一秒就破解到你噶啦。咁啊，豪仔咧今日推介你睇嘅呢一条片咧，就系、是、台湾咧佢哋有一个嘅新闻报道咧，佢就话啦，手机咧被黑客点样入侵嘅情况，就系话咧如果你保安做得唔好嘅话咧。黑客咧系点样用遥控嘅方法咧，就可以打开你部手机，将你里边个 folder 里边影嘅一张相，就算你收到几埋咧，佢可以轻而易举咧将佢拎出嚟，仲要 copy 到咧，可以公诸同号嘅吓。所以你嘅电脑密码要小心啲，你嘅手机啊都唔好咁放心啊，唔好以为个手机密码是但啦，唔使点 set 啦，又或者任意下载一啲咧恶意嘅软件程式咧，俾人中咗招嘅话咧，你琴日嗰张相。停照就全世界都睇到啦，所以燕波字公仔嘅话，我会用三个揞住眼、揞住眼、揞住眼，好似有冇呢、這个英有冇呢个公仔嘅？好似有嘅。总之你揞住只眼，小心啲，唔好俾人乱咁睇到你啲嘢啊！哎呀，唔知道咧，佢啊日理万机咧，户口钱又多啦，仲要掌管住我哋二台咁多机密资讯咧。佢个电脑咧，嗰个密码唔知系头先边一款咧？你觉得你嘅时间有几长咧？我讲紧你嘅密码破解时间啊，清真鹏， 肯定系好长嘅，因为往往连我自己都唔记得咗。 你会唔会公诸同号噶？ 我唔会， 我哋以前同事会噶，方便大家用啊嘛。 哦，你讲公司嗰、那个 系啊，借个 login 咧，跟住大家就 up 出嚟啦、又系一二三四咁样。 老老实实，如果系公用，即系公司嘅电脑系统咧，咁我又唔会话太过系啊，惜玉如金咁样嘅。我都认为咧，嗰啲都系公事嚟嘅。咁就算有阵时系公事上有需要，咁咪啊。可以共用咯，當然去到一啲機密嘅部分咧，就會加密啦，就係咁樣做啫嘛。好啦，嚟到我彭仔嘅我哋風騷快活人瞬間看 channel 咧，今日咧想同大家咧睇下咧，我哋香港地一啲咧係美景啊，去邊度睇咧？去元朗嘅下白泥啊，睇日落啊，正唔正啊？咁啊，要咁正嘅地方咧，主要因為咧，我哋都需要咧好好珍惜呢啲嘅自然環境嚇。最近咧都睇到咧有報章咧報導就話元朗下白泥咧。欣賞日落嘅好地方，大家都知道啦。咁同時嗰度亦都隱藏好多珍貴嘅生態資源嘅。不過近年咧，就可能多咗人去睇日落嚇，又冇公德心，破壞咗咧嗰度嘅環境，咁啊影響到咧嗰度嘅生態系統嘅。咁有啲環保團體都發現啦，就透過建立所謂嘅蠔礁啊，就可以咧改善咧啲淤泥積聚嘅。沉積嘅條件啊，咁啊並且咧可以為呢個泥灘嘅物種咧提供棲息地，所以未來咧計劃咧就將白泥一帶啊，又係10%嘅地方咧係重塑做蠔礁，咁啊提升咧嗰個生物多樣性嘅，咁又喺嗰度咧會建立咧香港第一個咧珍貴嘅蠔礁展示館，咁即係到時又會唔會又引咗多啲人去咧嚇？不過到時大家一定會更守規矩要下咁啊，加强翻咧，我哋对泥滩啊，同埋啲蠔礁嘅认识啦，咁啊，提升翻咧保护本地生态嘅意识嘅。咁啊，听到呢啲咁样嘅做法咧，当然都系支持嘅，始终都系对环境啦有帮助啊嘛。咁但系如果讲到话而家咧未建成呢啲嘅蠔礁啦吓，咁又未有得咧就去参观嘅同时，依然都会有人走去睇日落噶。咁我哋更加要做好自己嗰个公德心啦。咁如果 你話咧要睇下啊，會唔會係有啲咩教路嘅地方啊？去邊度睇啊？咁咧，咁啊都可以喺網上揾到一個 channel 咧，就其中咧有一個彭仔今日咧揾到嘅一個 Herman 啊，阿 Herman 咧就後生仔啦嚇，十八歲開始咧就係做呢個 YouTuber 噶啦。咁大家去香港嘅好去處，呢一輯咧就有個短片啊，寫住咧就話上下百黎，香港觀賞日落最美的地方。咁片主咧就先教大家點樣由元朗市中心咧就去到呢一個嘅上下百黎嘅，咁啊都係喺元朗市中心咧就有呢一個嘅泰豐街嗰度啊，搭一路嘅小巴咧就可以啊，咁啊去到咧話見到有個鴨仔坑士多個路牌落車就得噶啦，咁如果你話係搭的士去咧，都喺元朗入去咧得$100嘅啫。好啦，上下百黎嘅景啊靚到點咧？上百黎嗰樹咧就潮退嘅時間咧就好似天空之鏡咁，仲可以見到紅樹林嘅特色啦，就是、有啲馬蹄蟹啊、彈桃魚啊喺個泥灘嗰度啦，咁都係一啲好珍貴嘅自然景觀嚟嘅。咁而片主咧都帶我哋咧就睇到喺下百黎咧最重點嘅日落美景啦。哇，好有層次喎、啊！佢拍出嚟都係點樣咧？首先見到咧就係淡黃色嘅日落景緻，跟住咧佢變咗做咧就鹹蛋黃咁嘅顏色，再變做咧橙黃色，之後咧仲繽紛，原來係會夾雜咧一間一間嘅粉紅啊、桃紅啊，又帶少少紫色啊咁樣。哇，原來咧日落美景可以靚到咁多色彩嘅噃，咁靚嘅美景，但係咧都有位要俾我彭仔鬧，就係咧。見到上百黎咧，嗰啲泥灘咧，哇！原來真係好多垃圾下噶，仲有咧呢個片主後生仔都抵鬧，因為佢拍攝期間係見到佢個衰樣咧，啊對唔住，係見到佢個樣咧冇正確戴口罩啊，真係猛整啊！咁所以最後咧，我扣翻分咧，我俾兩個心心眼嘅 emoji 佢咧。对于呢个日落美景，喺拍拖嘅时间，唔知有冇一个咁样嘅画面出现过喺桂花田嘅爱情生活之中呢？ 有啊，有啊，日出日落都有啊，系啊，一玩食 打牌 嗰时 啊。 成日都話咧，有小朋友嘅屋企咧，就要分外留意嘅家居以外，真係咧唔係講得笑嘅。喺佛山咧有一個一歲小妹妹咧，佢唔將佢嫲嫲嘅降血壓藥咧當糖食嘅，仲食咗40粒啊，結果係不幸噶嚇。咁啊，另外咧有一個小朋友咧，又將咧食完嘅食物桶啦，即係嗰啲譬如當雞叔叔嗰啲咁嘅桶啦嚇，有時桶裝嗰啲食物咧，咁啊笠喺自己嘅頭仔上面當冇帶，點知越帶就越入，咁啊其實掹唔翻。出嚟添啊！咁妈妈咧就争啲叫埋消防员救佢，咁啊真系顾小一眼啊都唔掂当。但系如果你屋企有几个小豆丁嘅话，咁点咧吓？啊喺即系你话头先睇一个都话睇唔掂当啊，有几个咁点啊？喺东网 channel 咧嘅讲故咧，其中故事嘅故啊，其中一个故事一个题目咧就系讲十二年抱五。月入30,000仲有剩，哇！单睇呢12个字已经好吸睛啦。12年35个仲要月入30,000有钱剩咁样，唔系嘛？分享条片咧俾同事睇嘅时候咧，其中一个话斋睇个题目啊，都觉得好攰啊，我即刻笑咗。上星期咧介绍咗一条片咧，咪话有6个哥哥咧，就分享迎接新妹妹嘅感受嘅。其实佢个家庭啊都有7个啦，系咪？6个哥哥加个妹妹，咪7个小朋友咯。不过佢系外国嘅地方够大，起码咧唔担心住嘅问题。佢哋嘅政府有牛奶钱啊，俾每个小朋友去到18岁啊啲吓。咁啊，相比香港豆样地方，竞争力啊压力又大。35个小朋友点搞啊？原来一个乐观又喜欢小朋友嘅妈妈咧，佢叫 Winky 啊，就可以咧将大部分人担心嘅嘢咧就正向咁面对啊，咁就可以啦。不过。未清楚仔细咁样睇咧，呢个妈妈分享之前咧，就单睇佢屋企咧， 相信好多人都已经嗌晒救命。你想想，一家七口，每人一对鞋都已经有14只了，是不是？那都未计每人有两对三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画面呢？片中呢就仲即他们呢仲探索一下这个妈妈呢，由朝早是即他真的天蒙光的时候呢，由朝早开始的生活是怎样过的。他呢就一路访问，其实一路呢就抱住呢最小的 BB 妹的，因为他都真的好像未识行的。咁亦都见到阿仔仔咧，又会帮手照顾妹妹嘅。佢系冇请工人姐姐嘅，系佢系冇请工人姐姐，一个人去照顾五个佢哋嘅仔女嘅。咁啊，话咁样咧就即系如果请工人姐姐，佢就话咁样教唔到小朋友独立噶咁。咁佢仲会咧即系都咪话影住佢嗰一日嘅生活系点嘅。咁佢咧仲会咧推住一个 B B 啦，抱住一个啦，即系用咩带孭住啦吓，仲要拖住一个第三个小朋友咧翻学嘅，系面不改容啊佢。嗱，我觉得咧最好咧就系咧佢教好佢个大哥哥、大姐，即系佢大仔同埋二仔啊，系咪大女同埋二仔？咁佢两个咧都好乖，去帮手咧照顾啊个三个细佬妹啊，真系都几独立啊，又懂分享啦，又识得关心啊，照顾屋企人啦。其实睇完呢条片咧，你觉得？其实都唔系好难啫，凑五个系咪？咁我仲见到阿 Winky 系笑骑骑嘅，一路访问都冇话，即系冇信过嘅，系啦。咁唔知道你会唔会又考虑生翻一个足球队系啦？ 我话今晚开工。 唉，总之我嗰时原来咁啊，我都继续生第三个啦，认真地成日觉得有冇钱就冇钱，就原来唔系嘅。 我话今晚家事 部机喺边啊？ 咩机啊？ 咩啊？ 新潮机。 系部机喺度仲 function 紧嘅， 何长加人工，何长加人工， 我会俾五个心心眼呢个大家庭，亦都五俾五个大大力嘅手臂佢哋，加油啊！ 系咪请定假啦你？ 咩啊？ 我哋得噶，我哋顶住先啦，你去请假，你去请假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家庭保卫队， 同高坤太太做访问咧，最大嘅启发咧就系真爱咧真系超越语言，甚至生死嘅。因为即使去到教授咧晚年嘅时候，佢已经忘记咗眼前人啦，但系两个人之间咧仍然可以感受到嗰种爱嘅联系，真系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想知道高坤太太的爱情故事，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Good morning， 肥妹仔同 Crazy Lion。 Good morning， 瘦眼茄 Crazy Lion。 Good morning， 肥妹仔。Good morning， 瘦眼茄。Good morning， 咁多位全宇宙银河系嘅同学。 早晨， 早晨啊！今日系英文课， 我哋学乜嘢啊？ 嚟紧嘅星期四 系啊， 咩日子 ？Thanksgiving Day。 哦，头先都有唱歌啊 ，fans 嗰个啊， 系啊，好听唔好听啊？ 梗系好听啦，哥哥嘅歌、 啊。哦，原本啊， 哦，系咯。 嗱，我想讲咧，呢、這个 Thanksgiving Day 就系英文啦、啊。中文感恩節，咁佢咧嚟緊星期四嗰個咧，其實係美國嘅感恩節。 哦，有分㗎、 有㗎，因為可能大家知咧，哇唔係喎，加拿大啲人都有話感恩節喎。 哦，係啊。 不過加拿大嗰個係十月第二個星期一。 哦，過咗咯噃。 係啦、 啊，但係好少睇新聞會提咯。 係咯、啊， 因為可能美國人更加鋪張咯。 係啊，又會搶嘢啊，唔係係去商店買嘢，然後好似搶嘢。 系啊，佢哋咧，佢一起步咧，嗰啲咧就等嗰个闸都未开啊，佢哋一班人喺嗰度。 哇，你好紧张喎，平妹仔，好似你有份去抢咁啊！ 我每年都见到 嗰个面。好啦，咁英文呢一个抢嘢去买嘢，嗰一日都有个名噶喎。 系。 知唔知叫咩啊？嗰日。 嗰日叫做 Shopping Day。 唔系噶，好似咩 Black Friday 嗰啲 friend 嚟噶。呀， 小安琪啱咗， 系啊， 呢个喺 Thanksgiving Day 系星期四嚟嘅，咁点解要 That's why 咧？ 嗰、那个抢嘢去买嘢大平卖系叫做 Black Friday。就是 the first day after Thanksgiving day, you know? 哦，即是 Thanksgiving 之后的第一天啊。啊所以就 that's why you go away, I don't know. 就是这样的。好了。其实仲有多一个抢住去买嘢嘅日子噶噃，喺呢个感恩节之下。 感恩节之后 就系、是、圣诞节啊， 唔使咁耐。 应该唔使咁耐，三十号。 No， 又唔系。 其实咧，十二月一号， 佢好得意噶。嗱，感恩节之后嘅嗰一日就叫做 Black Friday 就系啦 ，shopping 啦，有平嘢买啦。好啦，我唔真亲身去嘅。我而家可以點啊？ 退我網上啊！ 咁、yeah, 所以咧，原來咧喺啊呢個after Thanksgiving Day 嘅嗰個 Monday 嚇，咁唔係有 Mood Monday 咁？我成日聽啲大 嗰啲叫做 Online Monday， 啊係、no, 叫做 Cyber Monday 或者叫做 咁 Cyber Blue Monday， 仲係 Blue 啊？因為同唔關 Online 事嘅嗬 ，Blue 哦，佢係咁叫噶，通常叫 Cyber Monday 啦，咁都係咧。抢购买嘢噶，不过就 online 哦，因为佢哋出唔到去啊。 好啦， 所以 online。 我仲有一个咧，你记唔记得咧？通常佢 Thanksgiving Day 咧，美国嗰个总统咧就会好铺张咁讲，我要特赦你呢只 系啊系啊火鸡， 系啦、啊。原来嗰个都有名噶噃，呢、這个举动咧，佢叫做咧 Turkey pardoning。 pardoning sorry 系pardon。 柴湾叠翠苑和青衣青富苑近3700个单位6月底推售至今，仍然有过千个单位未售出，全部属于300平方尺以下的小单位。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接受本台专访时承认，项目销情较冷淡，认为是受疫情和去年的社会运动等因素影响，而项目推售较多小单位不受家庭申请者欢迎亦是原因之一。黄碧如说，不少专家分析认为疫情会持续一段时间，他相信房委会未必会再按原定计划下一期推售4000几个六字居单位，同时会探讨是否将申请资格扩大至白表人士。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73点，跌11点，成交金额6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0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0.8升6.8，腾讯控股582.5跌3.5，小米集团27.45跌1.5，比亚迪203.4升5.2，美团307.2跌8毫，吉利汽车23.65升2.5，中国平安87.6跌1.15，港交所384.8升8蚊，京东集团350.2升5.6，友邦保险86.95跌5仙。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31。瑞士法郎8.498，澳元是5.668，加元5.937，新西兰元5.408，欧元9.184，每百日元对港元7.4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31。日经平均指数报26196点，升669点。港金现价报1689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81美元，卖出182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龙翔道。

你睇下， 哦系， 个天气预报读完一句咋？ 好啦，部分时间 大读上面一句 有阳光。喂，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就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 嗯， 即系秋天又翻翻嚟咁啊？ 唔系翻翻嚟，未走， 未 走。 啊，未话，不过话下个礼拜开始凉吓， 好好好， 即系可以过咗呢个低过二十度， 过咗二字头啦， 系啦，即系 跌落去一字头。 系啦，我哋变翻少女啦， 终于可以啦。 好啊， 好嗱，我哋都呼吁一下，一阵十二点诶十一点半之后咧，我哋就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咧。咁我哋就嚟啊布置一下圣诞吓，因为都要迎接一下呢个 整啲气氛先， 整啲气氛喺度吓， 就地取材吓。 系就阿曾就就就地取材，我咧就会教下大家点样整咗 手工 D I Y 啊，系啦，都有啲少少嘢去搞作吓。咁啊，跟住啊， 重拾翻，我已经搬咗一棵嘢，同埋洗咗两个人嚟搬。 佢已经做咗。孤立噶咯喎，佢出曬力噶咯喎，已經係咪先 ？order 做嘢嗰個。 喂，但係其實今日係最豐富嘅星期二啊嘛，又係我哋 Super Tuesday 超級星期二，就十二點又有嘢。十二点半又有嘢， 十二点我哋就有稳工就业啦，系啦，咁咧稳就业计划啦，咁跟住咧十二点半咧就有我哋都有听我宣传声带咧，有高坤太太啊， 冇错，丰收家庭保卫队啊，我哋可以听下咧高坤太太咧讲翻佢同咧教授啊之间嗰段真系跨越生死嘅爱情故事，要留意要留意啦 吓。OK， 好嗱，咁啊呢阵子我哋咧就有健康码系咪？即系话喺大陆嗰度啦，咁啊成日话喺香港究竟推唔推行咧？咁啊呢啲未知之数。咁但系咧，你觉得健康码喺大陆啊？讲紧O 唔 OK？ 你觉得即系呢件事？ 我有听啲新闻问翻啲落嚟香翻翻入嚟香港啲朋友就话咩绿色噶嘛？ 系啊系啊， 即 系 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就系显示话 究竟多咗。 究竟你即系话其实健康码意思咧，佢有个红绿灯咁样嘅嘢嘅，咁啊即系显示咧，如果你咧系合格嘅，你系可以周围活动嘅，咁你就会即系你个人冇事啦，咁就有绿灯俾你。哎，都我系绿灯噶。 佢重要，其实佢唔系 check 你个身体健康噶，佢主要咧就系因为连接咗你个手机 GPS 啊，你所在嘅地方，你有冇去嗰啲高危嘅场合？佢系用嗰度咧，佢唔系每日帮你量体温噶，其实佢系咧攞咗你嘅个人资料咧，系你自愿交俾佢嘅。咁然后咧，譬如你有程真鹏，佢要入地铁站啦，你要出示呢一个健康绿码，如果你系绿色咧，就可以入到嚟。咁你点样系绿色咧？佢就会睇下嗱，你个呢个礼拜你冇去过医院，又冇去过 高危地方， 又或者譬如话。旺角咩97号 系啦，你冇去97号，你去咗96号啫， 好彩， 咁咧你就系可以俾佢确认咧，你系绿色嘅。但系如果你曾经入过97号里边咧，帮衬买过外卖嘅， 系 佢可能就佢唔系话你 外卖 咁，系啊，外卖 咁可能有事啫，你唔知啫，系咪先？ 佢就咧 地铺有啦，系咪先？ 佢就唔系话你已经感染咗，但佢就话喂唔系，你高危 系啦， 系啊，你高危，咁 就未必会系绿色啦， 佢未必俾绿色你噶啦，咁所以咧佢首先个概念咪咁。咁亦都會有佢話你每一日都要更新噶，所以咧。有啲人咧，有啲長者咧，佢貪方便咧，佢就話：哎呀，唔好咁麻煩啦！ 一碼到手，我就唔再轉佢，唔 update 佢。 我就將嗰個綠碼咧，就諗住cap 咗個 screen， 跟住每一次咧，咪叫個仔幫手咯。每一次咧，人哋話俾個綠碼睇下，佢就攞呢個出嚟。阿伯，你個你呢個唔係喎，我哋係要你即時手機生出嚟嗰個。 咁唔怪之得我睇新聞咧，有啲朋友就話好多阻滯啊，明明係綠碼咧，突然又話我唔係啊，跟住搞一輪。其实佢系唔需要话整定个绿码，而系 冇得整定嘅 嚟到啦， 因为有日期啊嘛。 嚟到嗰个地方咧，有一嘟完之后，佢就会 show 出嚟，究竟你系咪可以通行？ 系啊，你如果自己 cap 咗个 screen 咧，嗰啲佢唔受理噶。 哦，原来 系啊，你估而家攞 QR code 攞优惠咩？唔得噶咁样， 咁都算系先进系。 唔系咁啊，嗱 ，OK 嘅，系 OK 嘅，咁啊真系先进。 系啦，咁但系睇你点睇啦，你正向睇定系唔正向睇啦？咁啊嗱，对于其他人嚟讲咧，话哇咦你 OK 嘅绿色，咁我就安心俾你入嚟，咁好唔好？ 好， 咁如果喺其他用作其他方便，譬如你请人，如果你请人嘅时候，佢都显示，我系绿色嘅，我咩都冇犯规噶，我咧就过往咧好良好市民嚟嘅，即系所有嘅背景咧我都系好嘅。 冇去过97号良好市民， 系啦， 即系你而家讲呢一种码就系覆盖面更阔嘅一种码， 应用范围 咯。另外一个行业佢有另一个码，咁咧即系话俾你听， 原来有呃我哋噶，佢次次都系咁噶。头先我哋解完一大轮之后，好啦，我哋其实讲下快活谷跑马咁样。 咁都系 我都觉得系啊，真系。 咁我头先个资讯都几 好嬲啊！ 我头先一开始节目嘅时候讲赞你嗰个拍档，我收翻。 哎，你可收可回嘅。哎，咁 咩叫可收可回啊？ 可退啊？收可退， 可收可发啊？系咪 嗱，咁嗱，如果健康，你啊请一万，你要见人啦。 系。 咁佢攞个健康，唔系攞个一个码出嚟话，咦，我好好噶，我绿灯嚟噶，我冇红，我冇试过，冇犯过事，我冇犯过罪，我冇错过交，我冇，总之冇高危，冇接触嗰啲咩咁样。啊，唔系讲健康嘅，不如讲你个人啊。 我啲要求 系啦系啦，咁你又 O 唔 OK 咧？方唔方便咗你呢个雇主你去请人咧？ 咁对于我系雇主嘛，咁你一个咁简单嘅 check， 帮我 check 晒冚唪唥嘢，我梗系开心啦。 即系类似梁文正啲 friend 嚟嘅。 系系系系啦系啦。咁作为建工嘅曾志豪，你又喜唔喜欢有呢样嘢嚟 show 俾人哋睇咧？ 即系要话俾人听，我系身家清白，冇去过九廿七号咁样嘅，即系要做啲咁嘅嘢嘅。咁啊，又唔制， 会唔会系对于 因为大佬啊，我见譬如我见快餐店，我卖包啫。你理得我之前 有冇需要啊？ 系啦，去到咩地步啫？可能我几十年前偷过阿婆底裤都唔关事啦、 啊。你偷过阿婆底裤，对唔住啊，你已经有一个红色喺度噶啦。 但系嗰阿婆系我阿婆嚟嘅， 你就帮佢收翻条 带。系啊， 唔会 咁冇理由你唔系即系嗱，我可能我五岁偷过阿婆底裤。冇理由我25岁去快餐店买包，我都仲要话俾人知，对唔住，我5岁嘅时候偷过阿婆底裤，系啊，仲要 lace 嚟嘅。 系、哎、我有特别喜好啊。 所以对唔住啊，你俾我嚟买包啦，嗱，冇理由嘛。 即系 都洗心革面啦，都讲咁耐。 我谂正经讲嘅话，即系譬如佢有一啲嘅 案底咯。 咁但系如果人哋系已经改过自身嘅，咁我哋梗系俾机会人啦。 咁 哪怕佢过去有一啲咁样嘅历史咧， 呢、這个从唔知佢当中有冇俾佢话可以有洗底嗰格啫。话佢已经受到得到应得嘅惩罚啦，咁样 改过自身啊！ 而家讲紧喺温浙江嗰个温州， 系 咁温州做咩咧？ 又同呢个马无关嘅，浙江咧里边有条河。 有两匹马， 有关嘅，有个叫做斯德马， 斯德马， 斯 德哥尔摩啲 friend 系啦。咁但系咧就系讲紧系老师嘅师， 哦，老师嘅师， 老师嘅师啊。 佢 有咩德行啊？ 系啦，就系呢啲斯德马咧就系俾老师。咁即系呢个斯德马咧亦都有分红黄绿。呢、 哦、 三種嘅，咁啊就係話過往你嘅老師，咪就係你嘅 德行啊， 係啊。 但係德行去涵蓋啲咩咧？有冇拖阿婆過馬路咁咁、 我懷疑可能嗰啲咩染髮啊、 紋身、 紋身啊、飲酒啊、食煙啊。 嗱，咁啱，不如我又講下啦。佢呢個綠馬咧，即係話有綠色啦，即係驗證得 OK pass 咧，就係話咧你嘅師德良好啦，冇違規啦，冇不良嘅記錄啦。咁即係話你由頭到尾做都冇犯過任何事嘅。 Okay， 咁就开绿灯啦，咁就俾个绿灯你。咁而系啦，咁而开黄灯嘅时候咧，咁黄灯咧就系话咧，你曾几何时咧系啦，因为违反一啲师德风啊嘅即系嗰个叫做有啲违规啦吓，咁或者被批评个被批评过啦，被诫免过咧，即系话我有训斥过你啦吓，咁啊或者系咩叫佢哋大陆个名叫做责令检查啦，通报批评啦咁样，咁咧就系啦被批评嘅啲老师，即系所受嘅教育咧， 唔好再着呢件。吊薄衫啦， 系即系类似咁啦。总之佢曾经有咗呢啲，佢就哇俾个黄灯你，即系俾个黄色你。你曾几何时咧有呢咁嘅责备？咁而红灯咧就即系代表咧，你曾经咧因为违反呢个师德风咧嘅有关嘅报告啊，被警告啦，记过咧，即系好似学生咁被记过啦，降低个岗位等等啊，或者系咩啊撤职啊开除过咧，咁就会俾个红灯你。 即系 咁呢个 系 全部都 系。过嘅 系犯过规嘅啦， 仲要系有罚过嘅， 被降职啊，同埋或者开除过，哇！呢间学校咧就话原来炒咗你嘅， 咁似乎系黄灯嗰啲先至系最要去考虑嘅，嗬？黄灯嗰啲因为佢只系被批评嘛， 系啊， 佢你冇话，如果你有真凭实据，你就已经罚到佢红灯啦。 啊，系啦，咁啊净炒埋添啦，咁佢话咧呢个咧就系internal 嘅，即系唔系俾外界，知嘅。不过如果你去建工嘅时候，你就要俾呢、這个。叫做斯德马咧，俾对方睇到你究竟你嘅过往嘅教育，系啦系啦 系啦， 系啦，但系最重要的问题都系冇答到啊嘛，我哋就问何谓违反斯德咯， 系啦， 所以佢冇标准， 公平公正 咁样去审理呢件事 咧？莫非喺如果系听咁讲咧，会谂到啊，内地梗系喺譬如教育界，佢哋有一个系统嘅，就爱嚟品评嗰啲教育工作者嘅。莫非啊？咁你先可以有一个有人去举报，然之后有人去评定。 咁一定系会有呢啲咁嘅机制嘅。咁譬如我哋香港学校嗰啲老师都会可能会即系我唔知喺过往自己学校里面可能都有啲嘢俾学生投诉，俾家长投诉，咁可能都系。喂，咁可能呢啲投诉已经列入系嗰个格噶咯， 所以好惨咧，就系如果你咩都用个码去包装 去 衡量嘅话咧，惨啊！每个人咧就好似变咗真系好似监犯有记录咁样啊！你行到边度咧就知道晒，你要证明你冇事啦，或者你有事冇事嗰啲记录咧又唔知边个嚟评断， 系啦， 最惨咪你今次边个嚟评？ 唔系咁佢上面咪好多规矩咯，好多规矩，如果你中咗你咪 系 咯。 我哋似系咩咧？似系超市嗰啲牛肉啊！A 五和牛啦，你冇 A 五，哇，你唔知几多啫，系啦，跟住呢个就话你系唔知边度嗰啲咩半肥瘦嗰啲肉咧，即系分晒标准类别咁样啊。 大陆都有信用码嘅嗰啲人嘛， 咪就 系 越嚟越多咯， 借钱啊？唔系啊，切 皮你过马路啊，你俾人衰咗十次咁啊，跟住佢就扣你咩信用 评 分啊？ 信用评级公民分嚟噶，系啊，嗱惨啊！你谂下以后咧，两个人相睇咧，以后咧就唔系睇身家性命财产，一齐攞部手机出嚟。 系啊，对。 你红灯，我黄灯， 系啦， 你仲差过我。 喂，你咁多红灯着晒，咩事？ 哇，即系以前嗰啲竹门对竹门嗰啲 friend 又嚟啊，真系。 红灯对红灯， 系啊，所以我见到咧，就连内地啲人咧，其实佢哋都有反对噶。佢话如果有私德码咧，咁使唔使有官德码？ 嗯， 佢话要唔要咧？系真系，咁有冇？咁有冇雇主码咧？调翻转我都想有学校码喎。 系啊，员工码有冇咧？又 系啊，咁点算啊？ 整咯，咁先公平嘛。 即系淘宝度买啊？ 啊，有得买， 喂，我谂迟早都有啩， 得闲都有买， 系咯系咯， 迟早都有应该。 哇，系，会唔会借啲嘢？喂，我唔够啊，可以借啲分过嚟俾我冚 所以又再证明咗，我相信信和附近咧嗰个阿伯又继续有生意啦。 买咩仔啊？ 信用码。 楼上四仔，四仔冇码，四仔冇码，四仔冇码，我哋都系中意冇码。 有伤不会减退，痛楚会逐渐洗去，曾经空虚流过的眼泪，化作烟雾后再变雨水。是刺进心里深刻的伤势，也许有天忘掉一世，未变的容貌都敌不过四季，花总会枯萎，就让某些感觉永远藏于身体。 是的一个废墟，何时筑起坚固堡垒？曾经静坐抗争结伴睡，突然剩下我独自喝醉。最熟悉的歌有日停播，童年时的战友某日擦火，曾经快乐便会难过。用彩色的照片留住美丽，让记忆于脑海凝住一切。所有故事会随着时间流逝，即使刺进心里深刻的伤势，也许有天忘掉一世。未变的容貌，多的不过四季，花总会枯萎，就让某些感觉永远藏于心底。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新青年理发厅啊，过去的总会过去。嗱，如果你话咧人啊唔好咁多码嘅话咧，好快话俾你听咧，商品真系需要有嗰啲码噶。 系八曲， 系嗰啲辨识码、 条码。 如果唔系咧，鱿鱼鳕鱼又嚟啦。 哦，系啊， 又 扮 啊， 系啊， 又充鳕。 佢好似喺台湾嘅，佢话咧又系一模一样咧，就话啊个仔咧做乜系咁放屁啊，屙臭臭啊， 同埋好多油啊。 系啦，但系佢放出嚟嗰啲全部都油，咁啊吓到阿妈咧，咁啊台湾嗰度咧，咁啊医生检查完之后冇嘢喎，你仔冇肚屙喎，跟住好快就揭穿咗咧，原来佢又系食咗咧，以为系鳕鱼，原来系鱿鱼。哇！我觉得呢个系十几年前我哋香港嗰阵时喺 超 市度、 啊啊， 就已经有试过介绍 鳕鱼啊。 系啊，咁原来咧，我真系想话，无论系边笪地方，香港又好，对岸都好咧、原来都系咁样噶，真系。 即系天下乌鸦 都，你可以咁讲噶。 唔知佢系呃佢啊，定系唔觉意啊？ 唔知啊，定系点咧？冇得唔知噶，你卖嘢俾人噶嘛？ 所以写清楚啊，个码啊，银鱼就银鱼啊，唔系鳕鱼就鳕鱼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因应疫情恶化，要即时收紧防疫措施。食物及卫生局今日将发出指令，关闭部分处所，主要涉及娱乐消闲场所，有关场地主要是室内，多数涉及不戴口罩，亦有人群聚集和身体接触。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说，近日看到网上流传有关跳舞群组的影片和照片，在疫情期间仍然有人不守防疫规矩，大量除去口罩和有紧密接触活动，令这波疫情看来将会相当严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政府将要求四类人士接受强制检测，做到需检必检，包括涉及跳舞处所人士的特大群组、求诊时有病征人士、安老院舍或残疾院舍的人士和员工，以及的士司机。他说，过去有70个群组已经进行了这些检测，例如上水屠房人士、葵青码头工人等，各相关部门 門亦需要重新啟動這些目標檢測工作。除了醫管局47間門診繼續派發樣本瓶之外，當局會將派發樣本瓶服務擴展到全港121間郵政局，並與港鐵商量擴展在主要港鐵站內，但交於還樣本瓶仍然要前往醫管局47間門診和衛生署13間診所。林鄭月娥又說，除了現時4間社區檢測中心，當局會在今個星期尾至到下個星期初增加多5間社區檢測中心。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說，現時疫情形勢危急，出現超級傳播，市民即使檢測結果是陰性，都應該作14日的醫學監測，因為可能仍然處於潛伏期內，如果身體不適就應該再作篩檢。至於政府向確診人士派發5000元津貼，他就認為因為有市民會手停口停，他原則上支持，除非疫情失控，否則政府的真正支出未必很大，相信市民不會以身犯險。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疫情发展急速，如果两星期内不收紧社交距离措施至第三波疫情时的水平，要短期内控制到疫情是渺茫，认为政府应该要求学校停课，带头安排公务员在家工作，亦希望商界响应，至于非必要的娱乐和体育场所应该要关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聽日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她說繼續會以天藍色作為封面，希望為香港帶來更多希望。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今年施政報告和附篇會額外提出200項新措施，而由於現時公共財政極緊絕，今年財赤或高達3100億，因此很多新措施希望透過改革、精簡、協同效應，不動用新資源下，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務。尤其可以在施政報告中見到本月初他去北京、廣州和深圳得到支持的各項措施，但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疫情，就難以推展各項有利民生和經濟的措施。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19点，升33点，成交金额7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1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2.2，升8.2。腾讯控股586.5，升5毫；小米集团27.35，跌2.5；比亚迪203.6，升5.4；美团308元，冇升跌；中国平安87.4，跌1.35；吉利汽车23.7，升3毫；港交所385.6，升8.8；京东集团350.4，升5.8；友邦保险87.2，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56，瑞士法郎0.913，加元1.305，人民币6.58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85，欧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6239点，升711点。港金现价报1689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41美元，卖出18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同你讲翻观塘道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第四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排翻过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咁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去观塘道方向咧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第四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系未消散，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去观塘道方向。就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咧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仲系慢车，排到去合和中心。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洪桥底去赤柱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的士和坐小巴都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以被判监3个月和罚款5000元。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咦，你填紧 CIBS 网上申请表啦？ 谂好晒13集旧诗填紧啦， 劲！制作预算都读好。 咦，未点填噶？ 好问题 ，CIBS 资助你开麦，租用录音室同埋制作团队居马费，有疑难仲可以打2331-2334查询点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呢个最紧要，擘大先，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理想党。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实在太热闹啦！而家我哋直播室里边连埋棵树之后咧，真系嗱，我哋而家咧就整装待发啦。因为呢个风骚生活小确幸咧，而家我哋咧唔单止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就连 Facebook 啊，二台 Facebook 嘅朋友咧，都同大家见到面啦。 Hello， 大家好， 系 啦系啦，我哋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Live 啊。 我哋已经派咗咧最唔会遮到圣诞树嘅程振鹏咧，就去遮棵圣诞树。 系啊， 但估唔到你嘅高度仍然都遮到。 唔系，其实咧，我哋今日呢棵圣诞树喺直播室咧，已经系7尺噶啦。 系啊系啊， 所以佢系高过我少少。 系啊系啊， 系啊，冇错啦。咁我哋今日咧个主题咧，就头先大家都讲咗啦，我哋会同你玩一下咧，就系点样可以咧用呢、這、一个。DIY 咧唔同嘅方法咧嚟設計棵聖誕樹嘅。 喂，先，我哋揸住。 系啦，我哋可以之前咧先 show 咗呢個得意嘅俾你睇下先。 耶、 yeah, ！ 系啊，多謝曾志豪啊，呢、這個嚇。 阿曾志豪嘅、 啊，其實都幾聖誕。 摘翻俾我哋嘅禮物。 唔係啊，幾聖誕色彩啊，因為有紅啦，有綠啦，有白啦，有藍啊咁樣嘅。 係啊， 幾靚啊！ 有中發白。 不過個形狀真係太似咩啦？ 係啊，其實都幾似。 唔似一個口罩咯。 唔係佢低温，我已經覺得哎呀，都點解咁似啊？ 好啦， 我 哋真係好嘢啫。 嗱今天咧就小確幸咧，我哋就同大家提早有啲聖誕氣氛啦。直播室咧就移植咗一棵咧七尺高嘅聖誕樹啦。係。咁啊，以至到咧大家都準備咗一啲嘅裝飾品嘅。咁我哋咧都懷舊一下啦，裝飾品咧就用一啲以前我哋讀書嘅時候咧， 兒時都會做嘅嘢， 好中意用噶。哇！忘記了啊，周子啊。 系啊，嗱，預備好未先？預備好嘅，我哋就準備開始咯。 Okay. 大家可以上定網去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面書專頁咧，可以望一望我哋今日嘅風騷生活小確幸個 live， 而家開始啦。 當初相遇時回頭再笑， 突如其來嘅一場大雨，泥水沾濕咗我對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啦，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噶啦。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几好啊？ 唔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 要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我哋而家嚟到啦，兒童直播室嘅現場啦。 係啊係啊， 棵聖誕樹咧，喂，突然間咧一晚長大喎，高咗好多。 係啊，都話七尺啦。 係啊，真係嗱，好啦，我哋咧今日我哋話明係 DIY 呢個聖誕樹咧，就唔係淨係話咧你買嗰啲咩波波啊星星咧就掛上去嘅。我哋希望咧有啲就地取材咧，或者係 DIY 自己製造嘅。先嚟桂花田打響頭炮先啊！ 系啦，桂花田好叻啊！佢咧记得用皱纸嘅方法 的，但系头先俾你一搲搲烂咗咯。 嗱，系啊，呢、 一个咧系啊，桂花田之前咧就已经系整定噶啦。 系啊，咁啊，皱纸咯， 用两条唔同颜色嘅皱纸将佢卷埋一起咧做装饰。呢一个嘅秘技，大家仲记唔记得点做咧？ 我哋先撕上去咧，跟住叫阿田介绍下点样可以整到呢个咁靓。嗱、呢个皱纸咧，如果我哋喺镜头面前睇到咧， 头先整弯咗。 唔係，佢用咗兩種，好靚喎， 兩種綠色， 兩隻紙嚟嘅，原來係，嗱，我俾你睇親啲嚇， 唔係啊，都係皺紙，唔係兩隻紙，係兩隻唔同顏色， 係 啦， 兩隻顏色嚟㗎，係 兩隻顏色嚟嘅，兩條唔同顏色嚟嘅， 深綠色同淺綠色。 好啦，我哋先掛上去，跟住咧，由於時間關係咧，已經整咗一條啦，咁跟住咧，阿李太教主送咧，又會教你點再整過啦嚇。 咁咧真係好簡單嘅，咁我想話咧，即係客坊間啦，我琴日就買咗咧一沓咧有綠色嘅綠隻顏色嘅皺紙啦。 其實而家咩價錢㗎？ $5。我嗰個文具鋪就價$5啦，咁樣咁就係可以咧織到頭先一條咧咁靚嘅一啲叫皺紙帶啦。咁咧我哋揾兩隻唔同顏色嘅配搭啦。咁我頭先咧見到阿豪仔咧同埋阿 係我叫彭仔啊， 豪仔同彭仔就揾咗兩隻色咯。咁阿豪仔咧就揾咗紅色同紫色啦。 大紅大紫我跳。 咁啊阿 係彭仔咧就揀咗呢兩隻好 sharp 嘅顏色啊，就係呢個係金黃色啊，算唔算係咧？淡黃色啊，同埋一隻咧就湖水。蓝或者叫做彩蓝色， 咁其实出嚟嘅效果其实都靓嘅，因为一两只色搭埋咧，咁其实咧制作好简单嘅啫，可唔可以将嗰个 mon 咧影一影我呢、這个即系喺呢个台面 台面嗰度， 系啦系啦， 咁你帮我递咪有嘛？ 好啊， 哇，好犀利啊，真系啊， 系啦，咁咧其实咧嗰个做法好简单，简单成点咧？只要将两个皱纸，佢已经咧有埋个角即系嗰个呈现四方形咁嘅位置噶啦，咁咧将两个咧嘅交叠。就将两个嘅皱纸咧，将佢咧就重叠啦，跟住咧反去另一边，咁样另一只颜色咧又反去另一边，咁样即系重复咁样，直至到咧，直至到嗰个叫做咧嗰、那个 两个纸咧，而家不停喺度重叠紧个角落，就对角落咁样，系咪啊？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总之重叠咧， 打十字咁样嘅不停，我见到 四方 四方形咁样咧嘅位置咧，咁其实咁样重复做一做到尾尾咧，就会一拉一拉出嚟咧，就会变咗头先我嗰个叫做出嚟嗰个。 佢真系不停不停系十字步咁样啊！而家佢 哦，原来系咁样，我真系唔记得咗呢个方法。 系啊，嗱，有啲难形容到俾你听嘅，因为咧而家佢将两条袖子咧就佢个带头对住另一条嘅带头咧， 系啦，总之重叠咯。咁但系两面咧系接叠嘅，咁你见到咧个觉得系咧四方四方形咧，你就会。按住佢一拉出嚟就會有兩個好靚嘅效果。 因為佢其實要令到兩條帶咧就要黐埋一齊喎， 摩一齊嘛。 係啦，但原來呢個方法咧就係你個帶頭對住帶頭咧，咁樣係啦。好啦，咁如果你而家系咪仲好长噶会？ 系啊系啊系啊会啊！咁、 我又想问阿片咧，你记唔记得咧？除咗用呢种方法之外咧，仲有冇第二种方法噶？ 有个系可以扭嘅咯， 扭 即系将两条唔同颜色嘅系扭埋一齐咯。咁 你 记 得系点样？我借我 呢、 這 个用呢个一黄一蓝俾你玩 啦。 好好好， 睇下你整得好唔好睇先吓，黄色蓝色好紧要噶，翘埋一齐。 我好似城市论坛啊，胡世杰大咪啊。好呢位市民，唔该你发表你嘅意见啦。 咁啊，将两只唔同颜色嘅叫袖子条咧，咁样用一只手指啦，即系用两只手指夹住啦，咁跟住咧就将佢咧喺度左边右边咁样去扭咧，就会出现一个效果。 即系而家你就系将两条彩带个头捆埋一齐先， 系黐住先，系啦， 个头黐住完全重叠，呢个快好多， 好方法，简单啊！头 先一早用呢个嘛， 唔系，但系呢个 扭得好靓啊，呢个唔系同埋快啊。 又唔使去太过鬼马嘛！ 嗱，我哋你将两条彩带袖带咧，你就将佢完全重叠咗先。咁跟住咧，你就将佢扭匀柴咁样咧，喺度旋转喺度波浪咁样扭。 好， 系啦，咁咧佢就会出现波浪啦，同埋咧亦都会将佢咧真系爱恨交缠啊！ 哎呀，呢一个快好多啊！ 快好多，系啊，佢都系咁十字步十咗好耐啦喂！ 你知啦，天，尤其是即系年尾嘅时候，你最中意啦，喺度扭人工。你最叻噶嘛？呢只扭系最快啊！你啊， 呢咁睇下点扭啦。总之咧，就咁去扭咧，就会出现个效果啦。 果然系老细啊！你第一时间都系谂到扭人工啊？ 唔系啦，扭计啊嗱。 喂，另外咧，我想话咧，仲有一个咧，想教大家咧，点样接圣诞树啊？好快啊，我咪 黐埋呢个先啦，黐埋呢个先。 等我黐一下，黐嗰啲系我最叻黐嘢。 系啊，咁啊嗱，咁啊就可以有两个唔同款式嘅袖子咧，咁其实咧都可以增加咧呢个即系 节日气氛， 唔系节日气氛都同埋咧同啲细路一齐整啊嘛。 你唔够高啊，鹏仔，你唔够高爬上去啊！ 嘈啊！ 你睇下棵树遮到见唔到你啦，已经。 你继续教一下， 好啦， 我唔见咗我个，好啦，已经时间关系已经有帮手咧，好啦，我哋可以做一个剪彩仪式嘅，喂，阿曾志豪帮手 剪彩仪式， 帮手，嗱，我哋咧由于时间关系已经接好咗啦， 头先阿田用嗰个十字步嗰个已经接好咗啦，我哋而家将佢拉翻阔落去， 你揸住一边先， 我哋好似屋企晒床单咁样，我而家个感觉好似， 嗱，我哋准备啦， 好啦。我就负责拎住一边嗰个彩带头， 好拉开之后变咗， 真系变咗好似拉风琴咁样，都几 靓。 你得啦， 系啦。系，我仲要话咁样， 好实净呢只又。 我呢个 OK， 系咯。 同埋咧，佢嗰个皱纹咧系立体噶， 系啊。 咩意思？ 系佢呢个皱纹咧系有个三角立体咁样， 好似有个兜兜咁样。 系啊，就同头先嗰只有啲唔同嘅，不过几靓。 所以呢个出嚟效果咧系接系要啲时间，但系出嚟嘅效果都好靓啊。 系啦， 我哋可以为咗圣诞树加冕啊。 同埋我都发觉咧。呢一種咧，你要特別靚咧，係啊，見到我係咪啊？要特別靚咧，你嗰個顏色嘅配搭都好重要，都不妨咧係揀一啲即係撞色撞到七彩咁樣咧，就會靚好多。 一個有黃藍啦，又有呢一個咧青綠啦， 係啦，咁樣間 一間我會自己搞個大紅大紫噶啦嚇。 好， 跟住我哋繼續嚟呢個聖誕樹先嚇。 忘記咗幫你大紅大紫添。 快啲嚟聖誕樹，聖誕樹。 我想話聖誕樹，我嗰本寶唔知去咗邊度啊？我有本咧，頭先拎咗出嚟嘅寶咧。 係啊，咁不如我嚟漏爆啲啦，因為咧阿錢咧佢就話有一个咧即系特别嘅宝仔咧，可以嚟我哋整圣诞树嘅。 吓，有本宝仔啊！ 我就话咧就地取材，所以咧我今日教大家咧就系你就算喺 office 里边咧，如果你想布置圣诞树咧，你都有方法嘅。 系点咧？ 譬如咧嗱，你攞任何一本咧嗰啲杂志咧，特别嚟我而家攞呢本杂志俾你望下。 你系咩杂志啊？嗰啲楼盘嗰啲啊，定系男士时尚啊？ 嗱，有好多嗰啲咧奢侈品嗰啲咧，费事俾你睇到牌子啦。总之大概都系呢啲咧，咁佢咪有一扎咧，你呢世都买唔到嘅嗰啲牌子， 嗰啲表啊、名表啊、珠宝， 系啦。咁咧我就用翻咧以前中学阶段咧最中意玩嘅嗰个游戏咧， 系咩啊？ 咪就系将里边啲嘢咧剪出嚟咧，然后就当系咧好靓嘅装饰。譬如咧，我剪咗钻石出嚟， 就贴喺边啊？跟住。 咁可以代挂喺圣诞树咯。嗱，我呢个咧就是黄色嘅钻石，等等。咁咧仲有埋呢个闪闪生光嘅嗰啲咧，光彩嘅 shining 嗰啲咧嚟晒嘅。 哦，跟住自己就可以，需唔需要再？ 咁咪摆喺度咯。你睇下，如果我摆喺个圣诞树上面咧，我整咗黄色嘅钻石咧。我黐喺个圣诞树上面，哎呀，我未有胶纸啫。 黐个顶，哦，等等啊。 系啦， 我哋有嘅，我哋有嘅。 嚟嚟嚟，攞个胶纸咗嚟。 唔使胶，唔使胶纸啊！而家呢个年代用呢啲啦。 咩咩？有蓝贴啊，系嘛？ 喂，跟真系啊！ Okay, okay, 只要咧，你留意到咧，嗰啲报章杂志咧，里面咧，佢有啲卖珠宝、金银珠宝嗰个版咧。真係求其剪咗落嚟咧，就已經好夠閃啊！係唔需要特登咧去買一啲咧， 係 真係自有裝飾嘅。 哎呀， 哎呀，唔使啊，唔使黐呢個膠。 要噶要噶要噶要噶！ 我又覺得咧，如果想再美觀啲咧，可以將呢一個紙公仔咧就貼喺啲硬卡紙後邊，會唔會仲 firm 啲啊？ 可以快啲嘅。 不過我哋而家做節目啊，快就最快啲啫嘛。 我又可以揀名錶啊，咩都得嘅。同埋咧，我 靚女都得喎，剪過。 我仲有個道具噶，我今日特登喺個車度攞出嚟噶。 係車先有噶。是咩嚟噶？ 我就地取材啊嘛！呢度咧有一个咧系专门爱嚟咧，即系俾你箍嗰啲咧，即系 seat belt 嗰啲带咧。唔系喎，嗱你睇嗱箍上去 系咩？ 好靓噶！呢个仲要系有个噗噗咁样咧，我就觉得嗱，如果你喺公司度咧，你揾到嘅话咧，冇人理我啊！而家 系 点 啊？好靓喎，真系 系咪好靓先？ 哎呀，又买多个 系啊！屋企圣诞树都要噶，真系。哎呀哎呀哎呀， 得唔得？箍唔箍到啊？ 箍到箍到箍到， 即系箍到啊！ 跌落嚟啊！跌落嚟啊！哎 ，OK， 掂。 好 嗱，你得几靓？ 我亦都响应大家呼吁， 咗好多啊！真系而家 就喺屋企抄下有啲咩剩余物资啦。啊，俾我抄到个咁样嘅圣诞嘅装饰。哎呀，我向住个麦 你嗰只系鸡仔嚟嘅。 但系佢戴圣诞帽嘛，咁我当系啊，可以挂起佢啊，唔该。 好啊好啊，我帮你啦吓。 呢个执翻嚟嘅。 系唔好意思，今日个圣诞树咧，其实系啊有啲乱尽，我哋纯粹去添下气氛，有啲 好靓， 做 个动 作啫吓。 我名咩地咩唔紧要啦，我哋满载而归啊，真系。 系啦。 系啊， 唔好咁多啊。 好啦，咁啊，阿桂花田，你准备好啦？ 系啊，搵到搵翻我本嘢啦。 你想教我哋点样贴圣诞树？ 亲厚少少嗰棵我哋嘅圣诞树先。 好啊。 好唔好啊？ 嗯。 OK， 等等，出晒汗。好，哎呀。咁咪帮我揸住个咪，帮我揸住个咪。 嚟嚟嚟喺度。 咁咧，你只要喺屋企咧揾一本咧，你 唔紧要噶啦，有一个圣诞树 啦，好啦，你揾一本咧唔用嘅一啲叫簿啦，咁啊大概呢个 A4 size 啦，咁样，但系咧要普通纸质，但系要挺挺地嗰啲啦吓。 得啦。 咁咧可以。可以點做呢？其實呢我係喺網上面學嘅。咁咧就將一頁咧好簡單。嗱，呢度已經有一頁紙，我做咗。 其中一頁紙。 係啦。咁咧你就將一頁嘅紙咧，就將佢對角接。 係。 攞即係接成一個三角形咁咧，就再接多下咧，再接多下。 好似接飛機咁喎。 係啦。咁啊，跟住再喺个尾嗰部咧突出嚟嘅时候咧，就收咗佢。 收翻个尾。 系啦，我收咗佢尾咧，咁跟住咧就摺翻喺前面啦，系啦。 可以埋佢单咁。 咁我想话咧，接晒成本之后咧，其实咧你就会出现，你见唔见到有个三角？ 你其实系用咗两页纸嚟做啊，系嘛？ 唔系啊， 但 系 你 要接 成 本啊。 系啊。 唔系嘛？ 我明啊，咁先企喺度啊。 有个立体噶。 系咪啊？ 其实佢真系不停打开咧嗰本簿咧。接咗攞个好似接飞机咁样。 係啊。 将佢一边呢就譬如话你个书页嗰个外边呢就贴埋去嗰个书脊嗰个位度。 嗯。係啦。 咁然后呢就将佢不过仲要收埋个尾嘅因为佢突出嚟嘅部分呢就向佢收尾。咁每一页都要接嘅。哇喂你揀本簿冇埋。 係啊我都想讲啊。 本簿好啊。 咁如果係我系咪会揀一本呢 四 个页。得几页嘅容易啲呢 好难有一本页系得几页嘅。嗱你等先可能而家有个少少 效果。我哋摄影师真系要影住佢嗰个画面先得啦，系啦。 其实我而家已经有一个 接咗一半啦， 已经有一个嘅圣诞树嘅立体个图形出嚟 啦。哦， 其实有一个似系企到起身嘅圆锥， 因为佢要 三角锥体 啊，砌好似个空出嚟咁样。 系啊，几叻喎你啊！ 我 见到有少少立体啦， 见到 见 到 见到。 系， 几好喎！ 即系如果时间关系咧，佢而家接住一半咧，我哋都可以扮嘢嘅。 系 啦，咁你接晒成本书咧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咧好立体嘅圆形啦，走出嚟。跟住你咪自己去搵啲唔同颜色嘅纸，好似头先嗰啲，好似头先豪仔有啲珠金银珠宝嗰啲嘢，你咪贴晒喺度。 仲有个方法，如果你可以揀到一本咧彩色嘅， 啊系 啦系啦。 咁你本身就已经有晒嗰啲咧，即系印刷嘅颜色咧，咁你咪彩带飞扬咁好靓咯。 嗱、啊，反而呢个咧，唔系啊，反而呢个黑白效果咧，其实个 方便上色 系啦，因为你仲会 但有晒你个女兒做错功课嗰啲改正。 我如果本身有改过红色啊，咁咪好咯。 好、 啊， 即系如果我哋以前细个咧，就本本都系留空白咯，全部都冇做过功课。 所以有时做完嘅嗰啲功课咧，其实呢、這个、啊、真系呢个方法系非常之方便。我嗱整整下，我又整多两个噶啦。 系 OK。 咁跟住咧，你就变咗一个叫立体嘅圣诞 树。哦，几好啊！喺网上面学噶你。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而家我又接多两下咧，又摊出嚟。 系喎，讲下讲下，诶，接完 又接完咯， 有几难啫？ 系啊，只不过佢仲有好多页啫嘛。系咯，佢仲有一半都未接晒啫嘛。嗱，我哋一间咧，一路接，我哋最尾咧，我哋影张相咧，就摆上网俾大家睇下。 啊，好好好、啊。 咁你要继续努力啦，桂花田 啊。系啊，所以 我哋听下圣诞歌啦。 系啊，嗱，我哋今日呢个圣诞树布置咧，主要就话俾你听，又悭啲钱啦，又可以环保啦。如果你喺公司啊，喺呢个车度啊，有啲咩地方咧，就地取材咧，都可以挂上去圣诞树度，又可以学识点样接呢个咒字。 好啦，我哋迎接我哋嘅圣诞啦。 拜拜。 在某冷冬，有艳阳，随着晚风的方向，沿路看灯饰通通已着，让你眼光渐扩张，共我细想，圣诞漂亮，浪漫提刻的诗歌正在唱，心内那寂寥风霜放入了箱。温度计再融雪，愿你可好好的抽一个奖。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生命里最炽热那了心跳，场面气氛都不渺小。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纪念照又重新回复了那浅笑。若你庆祝，我在场，同为创伤，虽有样，随了你都可颠倒气象，令我两手。未冻僵，没有礼品，似你那样，沿路行温的心思会奉上。街外那动人钟声已在暗响。魔术棒下场说，愿每位指挥家一起去想。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生命里最炽热那点心跳，场面气氛都不渺小。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哇，这个版本挺得意哦！ 呢首新歌嚟噶，周柏豪加上方力申啊唱出嘅爱心圣诞系嚟自我哋咧第三台啊英文台嘅一个活动啊 Operation Santa Claus 系一个慈善活动嚟嘅。 所以先话呢个版本特别咯，因为呢个 Operation Santa Claus 咧、应该系本来系英文噶嘛， 系英文台系 英文台噶嘛， 哇，几包容啊！ 系哦，唔系几好啊，中西文化合璧啊，希望大家咧提早过定一个开心嘅圣诞啦。而家听新闻先。 麦飞话机构准备启动正式的交接过渡进程，他又说是独立作出有关决定，过程中没有受到来自白宫的压力。总务处将向拜登一方发放630万美元资金作为过渡资金，准备政权交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

我是花了很多时间好像 LEGO 那样砌返好。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当然有我哋丰收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佢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真鹏， 丰收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真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 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真鹏， 丰收快活人。 俾啲掌声你，俾啲掌声你。十二点翻嚟呢一段时间啊，佢冇得闲啊，桂花田双手不停啊，就将呢、這个想点啊？你圣诞老人 系啊， 做咩戴圣诞帽啊？头先你唔戴， 系啊，浪费咗啊， 系啦、啊，头先做直播嘅时候，彭仔唔记得戴顶圣诞帽啊， 系啊，有一顶圣诞帽。 其实我哋都有，唔紧要，我哋仲有嚟紧圣诞节 圣诞帽咧，系戴十年嘢噶， 系咩？你而家讲嚟听下， 唔系，应该系话会跳舞噶， 哦， 会跳舞 噶，冇、啊、电系嘛？有插电 呢度啊，呢度有个掣啊， 系啊， 有个掣嘅。 哦，佢顶帽咧一揿掣咧就会。 佢系咁发噶， 呢个咁似庙街啲情趣用品嘅， 情趣用品系嘛？ 摆明系一个嗰啲叫做咩？ 系咁发噶个头。 程振鹏带翻嚟嘅有趣用品， 啊， 情趣用品呢个真系好搞笑噶，真系发下发下噶。 O K， 系啊， 下次再玩过啦。 我知点解唔真系唔好出街呢个， 系咯， 即系见到太 太似啦， 系啊， 系咯。嗱，你嗰个圣诞树桂花年接得几好啦，我哋一阵就将佢影张相。又同埋，因為本簿咧有翻咁上下厚咧，佢而家出嚟個份量咧十足啊， 好靚 喎！係啊，好多隻啊！ 我真係覺得可以同啲細蚊仔咧喺屋企在家，唔使特登去。當然啦，如果你有嘅，你咪去佈置咯。如果唔係嘅咧， 用呢個幾好喎、 啊！ 係 啊，跟住自己就再加啲唔同顏色嘅嗰啲叫做摺紙咧，自己可以剪出嚟啦，自己花型啊咩嘢。咩都好可以挂黐喺上面咯。 而家你拣呢一本咧就系、是、 功课簿、 练习簿、 练习簿系啦。 如果我拣一本咧系好似人哋嗰啲 大嘅 时尚杂志，咪好长条型。 即系头先我剪嚟做皱纸嗰啲咁样啦。 你嗰啲纸质唔够停。 哦，系啊，因为我呢只系嗰啲海报纸啊、粉纸啊，唔够靓。 我谂紧如果嗰本簿咧本身系长啲咧，接出嚟佢咪高啲咯棵树。 可以啊，系啊，其实咧你喺嗰啲叫做好有嗰啲叫做 elegant 嗰啲叫做灯饰簿。 灯罩啊！ 唔系啊，灯饰簿咧，佢嗰啲叫灯罩咧，都系用啲好硬、好大嘅卡纸去做一啲嘅灯罩 啦。真系如果攞本写真集接出嚟会点啊？ 咁啊，仲想拆散？ 写真靓， 唔系想拆散呢本嗰棵树？ 唔系，即系好多盏灯咯，到时 成日想揭下睇啊！ 系嗰页究竟讲咩咧？ 系咯， 哎呀，嗰啲字去到嗰度又停咗啦，咁样 唔使加嗰啲波波同埋灯灯。 我哋而家叫揾就业计划， 未开始啊， 未开始 特登 sell 埋你棵圣诞树。 好啦，嗱，我依家会 post 我一路接嘅过程啦，咁跟住希望大家咧可以喺、這個、 接嘅过程你都 post 啊？ 我接嘅， 头先你影低咗啊？ 系啊， 我快拍啊！ 好嘢，好嘢， 佢就系趁头先个 哦，几好、啊，其实一早应该咁做啦。 边一个老人中心教你噶？你识用嘅？ 逆境求生计， 逆境求生计， 帮伙计， 帮伙计， 撑老板， 撑老板， 丰收快活人， 丰收揾就业计划。 喂，点啊？你哋系咪揾食噶？齐啲得唔得？再嚟个，一、二、三， 丰收揾就业计划。 今日精华版咧得半个钟头啊，但系咧好消息系源源不断嘅吓。 系时间短短，但系好消息，好消息。 系啦，上个星期啊，即系有位听众咧，系咪李生啊？ 系啊，阿李先生， 李生 老板嚟嘅。 系啊，系啊，喂，真系名副其实，你的老板咧， 系啊， 佢就有一份叫做咩话网上咩种植无机菜定咩？ 佢自己本身咧就开咗个网店，就系sell 嗰啲有机农场嘅产品啦，农产品啦。 系 咁，佢就想揾一啲文字工程 嘅朋友是就係點咧？幫佢 post 啲宣傳 帖啊、 文字嘅稿啊，咁嚟到去推廣呢樣嘢。 上次一呼百應啊！ 仲有啲管理啦，即係其實好多崗位嘅 文案處理。結果咧嗰日就電話， 又話請店長， 係啦，好多人打嚟啦，同埋咧事後好多人喺我哋個面書度咧就留低咗啲聯絡嘅方法嘅。 其實我哋喺封煙嘅時候咧，都喺度同佢哋趁個對趁個 親家 啦，對個親家 啦。喂，結果咧阿彭爺就再跟進翻阿李的老闆咧，佢結果點啊？ 阿李生话咧，我问啊个反应点啊，请唔请到人啊？请咗三个， 哇！ 恭喜晒，恭喜晒， 恭喜晒啊！ 原来呢位老板 都 系，佢唔系姓李嘅，佢姓大嘅，大老板嚟嘅佢系。 咁诶，唔知啦，希望佢哋真系可以互相帮到大家啦。 希望佢哋嘅工作婚姻美满啦。系啦，我哋当佢撮合咗咧。喂，呢个真系喜讯喎！ 请三个真系， 请三个真系唔错，真系。嗱，我哋完全唔知道佢请咗系边一啲听众咧。究竟你系打电话嚟啊，定系后来咧有啲人就 send 咗个 message， 我哋就留低咗 email 咧。 冇错， 总之都 pass 咗俾李生。去同佢哋 interview 嘅系啦， 呢个就我哋最想做到嘅，真系老怀安慰啊！真系， 咁所以跟住可以唔使做啦嘛。 系咪今日可以收工啊？ 系啊， 收工得嘅， 唔系 我哋一阵间十二点半，因为咧我哋有风骚家庭保卫队，我哋今集咧有阿高太，咁所以我哋要播嘅 系啦。 每逢一个月最尾个礼拜， 我哋会有浓缩精华版。嗱，我今日新鲜事出，我先贡献啦。嗱，我哋除咗即系多谢李生啦，同埋啲听众即系信任我哋呢个环节之外咧，咁我哋咧今日都揾咗一啲咧真系精选。配合翻头先我哋生活小确幸 系点啊？ 圣诞期间是不少，职位空缺，原来唔少 喎。 其实佢 有个 part time 做下。 我立一立咧，佢有好多工作咧，佢有啲其实系长期都有嘅，只不过咧可能系有啲名目咧就系圣诞会有特别版，譬如咧有啲咖啡店咧，佢都会喺嗰段期间咧请多啲人。 哦， 就话要应付啲需求，但有一啲咧。就真係應該係聖誕 嗰啲 pop up store 可能 係特有嘅，譬如我先讀啲名大家聽下咧。譬如佢有啲咧就係話 part time， 專門咧就係話短期聖誕嘅兼職活動助理。咁呢啲一定淨係期間限定啦。 哇，仲有活動搞咩？ 係啊，咁都有喎。 咁可能有啲啦。咁 有活動。 有啲咧就寫到明咧，嗰個日式超市咧就話啦，呢啊唔係日式超市啊，係嗰個英國超市啊。 哦， 唔係我呢間係日式定英國啊？是但啦。嗰間 日式同英國又 唔係嗰間好超級嗰間城市啊。 草超級嗰個 城市超級啊！ 哦， 嗰間係咩色㗎？我唔記得 喎。嗰間係都係有半日 式啊！唔算 嗰個 係 港式㗎， 唔係港式，係日式嘅都。 O K 啦， 只係綠色㗎嘛。 係啊，總之個名咪叫做城市超級咯。不過唔係我哋介紹份工都講埋個名㗎，咁佢真係請人啊嘛。City Super 真係請人啊嘛。佢就有聖誕合約職位咯，就係專門係乾貨部嘅咁樣。 哦，即 係 賣禮物咯。 係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就係譬如話聖誕啊、新年短期兼職員工啊、合約推广员啊，一啲运动铺啦，亦都有请呢个店务员嘅咁样。咁我都见过其中有一啲咧， 见咗工 啊你，我都想即刻见工。佢有啲咧系啦，譬如佢一个就系话part time 嘅 event helper 啦，就话大量兼职活动助理咧。咁佢个做法系做咩嘅咧？工作性质，协助大型活动同埋商场嘅推广活动，协助咧节日市集嘅活动啦、礼品换领大事啦、处理咧活动相关嘅事宜啦、解答查询啦咁样。咁啊，工作日期几时咧？其实开始咗噶啦。佢系由1120开始， 因为都做一个月啫嘛， 一路去到咧1月31号嘅，系啦， 即系过埋呢个除夕， 系啦，系过晒嘅。 1月31号，但系农历新年 过埋啦，新年都过埋噶啦， 系啊，出年农历新年 系 二月 啦， 系二月未嘅， 系农历之前啦。 系啦，咁咧佢每日工作时间咧，哇，真系好长好短嘅，短嘅3个钟，长到12个钟。 咁因为佢系讲紧 part time 啊嘛， 系啊，佢3至12个钟时间弹性。 咁就算系妇女，即系做家庭主妇嘅都可以兼啊。 同埋咧，佢呢个职位咧有一个好吸引嘅项目系写咩咧？表现优秀者， 可以继续转长工， 可获长期雇用或者协助管理职位嘅雇用咁样。 系， 系啊，呢个都唔错吓。咁啊，好啦，最关心嘅人工啦，嗱，又真系唔算特别高，即系你唔好以为话圣诞咧就会好抢手咧，佢嘅时薪咧都系55至70。 系， 系啦，55至70， 咁都其实比即系一般为高少少， 算 唔 算 咧？少少啦，有啲系60， 你同呢个最低工资， 咁啊系， 咁一定有嘅， 咁啊系， 系啊，嗱，入职要求咧就真系比较简单嘅，唯一一个咧就 sorry 啦，佢有少少年龄嘅限制， 哦， 系啊，18至35岁。 十八折，我哋全部都做唔到， 我哋全部做， 真系唔好意思， 唉，陰公就 唔緊要，我哋唔好同啲後生爭嘅。 彭仔個樣 baby face 啊嘛， 我喺度研究緊，可以有寫埋年齡。 佢有啊，佢而家有呢、這個，我諗我覺得嚇，佢費事大家到時去到即係尷尬啦，即係譬如可能已經係我哋呢啲啦，哎呀 uncle 咁嘅年紀，你就諗住 send 人哋話，哎呀開心啊聖誕，咁原來佢發覺咧就唔相符嘅。 嗯，可以扮圣诞老人。 除咗圣诞老人都要找学生扮，因为如果你真系圣诞老人咧，你企唔到咁多个钟， 系啊系， 好唔起个， 系啊， 所以就叫你企，你嗌救命啦。 系啊，嗱，咁啊有啲阴功嘅，咁啊呢个就其中一份我见到嘅兼职圣诞嘅活动助理啦，咁样。 哇，咁啊似乎真系，原来假日咧 好多 节日都会造就咗一啲嘅就业机会。 系啊， 嗱，我啱啱咧即系琴日咧喺一份报纸里面咧就揾到咧就系讲紧啦，罗志光局长咧，咁佢就话啦，而家咧喺呢个政府里面咧，就有一个咧，佢话资助100个安老及康复服务嘅机构， 系 咁资助佢哋咧，政府资助佢哋咧，开设1000个有时限嘅职位啊，咁咧就系招募咧青年人咧，系啦，咁啊，即系可能系啲 part time 啦， 期间限定咯， 即系期间限定啦。佢话招募咧年轻人咧协助安老单位咧，系使唔系叫你去咩？系点样使用佢哋嘅科技啊？因为好多时咧，嗰啲老人家咧，佢哋都需要一啲科技嚟帮佢哋食嘢。 哦，即系中心助理嗰啲啊？ 嗱，即系佢唔系需要 上网辅导员， 即系可能佢哋唔需要照顾佢哋嘅起居饮食嘅。但 系 因为有啲老人家都需要使用一啲叫科叫机械啦，有机器啦，可能电脑啦，或者等等嘅嘢咧，佢就需要呢啲人才咧，就去帮助去协助咧嗰啲老人家去做呢件事。 Okay, 其实所以即系啲年轻人系可以投考啊，都需要有。去認證一下，因為有1000個位咧係關於科技嘅嘢，就唔係話關於照顧喂佢食啊，或者係啊，所以係另類啲嘅。 即係就算你唔識得嗰啲健康護理，但係其實你係技術人員啫嘛，即係 啱啊啱啊啱啊，技術人員啦。 咁 啊 呢個 係啊，1000個職位啊嚇。 嗱咁啊，即係職位其實喺市場上邊都仲係有空缺嘅，咁睇下可唔可以配合到你嘅需要啦。咁但係咧，如果本身已經係打緊工嘅朋友咧，就會諗下自己份工除咗穩唔穩陣之外咧，就係。哇！就嚟又過年尾嘅啦嘛，就到出年啦，出年嘅諗下有冇人工加啊咁樣啦，可能仲喺度妄想啊。 有冇份工已經係 啦？ 喂，仲有人工加嗬？ 但係咁喎，啲人力資源顧問機構咧。都會照做調查嘅喎，咁佢哋咧就有公布話咧，本港僱員咧今年平均薪酬咧增長係2.1%嘅，咁諗啦，今年就2.1%啦，啊出年點啊？出年點啊？ 好似唔過意係嘛？ 我唔知得唔得，但佢話預料明年嘅薪酬增長咧將會反彈去3%，係咪啊？佢話咧動薪嘅企業比例咧亦都會由今年嘅40%回落去到咧25%嘅，咁即係話咩啊？即係啲老闆咧對出年個經濟復甦都幾樂觀下喎，係咪真係咁咧？ 唔係咁，我諗佢都想咧有嗰啲咩叫報復性啊？即係都應該係時候啦啩，我都 唔耐。即係話大家望緊出年應該都疫情可以過，我哋可以開始慢慢陸陸續續恢復啦，咁樣啦。 因為預計 有 疫苗啊， 係啊， 相信都係咁啦。 係啊，嗱，所以我咧第一 round 我哋先提供咧呢幾份工先，咁啊稍後翻嚟咧，其實仲有一啲咧即係聖誕嗰啲職位咧，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再講俾你聽嘅。咁啊，如果呢輪咧你都有一啲好似你老闆咁好嘅 理性老闆， 理性老闆咪真係啊？如果你好似佢咧有好多職位嘅話咧，都不妨可以打個電話上嚟1-7-2-3-8-8。嗱，我哋效果幾好啊！上個禮拜已經幫佢請到3個人啦。如果你都係咧，特別係可能你搞 event 嘅，真係哇！聖誕期間咧，你都仲係想幫手做下啲 promo 嘅話咧，你都可以打嚟睇下我哋啲聽眾咧會唔會可以同你咧配對到嘅。電話號碼1-7-2-3-8-8，1-7-2-3-8-8。 若爱是但求开心，我问要不要求其伤心？论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 切粉色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在倾吐那刻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身，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生。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论配衬。再会时，活了到深深拥抱，合力擦出了火花和意外，某一刹幻觉恋情可一可再，再参透那刻回想，恋情全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工作觅满分，我为前途勤奋，怎可再另有心神。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论配衬。若爱是但求安心，怕只怕求其安稳。 陈奕迅啊，是但求其爱个歌名好似好 casual， 但你唱出嚟咧，佢好凝重噶，系啊， 好沉重咁。 系啊，作曲林家谦啊，作词系小黑啊，唱歌的朋友 Eason 啦吓。嗱，我哋呢个稳就业计划咧，咁最紧要就 系 保住大家嘅饭碗啊嘛。咁除咗你话咧有工介绍俾你之外咧，你有冇谂过咧就系用一啲政策嘅措施咧，等啲人咧嗱帮衬多啲。帮衬多啲商店，咁就等啲生意多啲咧，你就有公开啦咁样。咁但系你要帮衬多啲铺头咧，就要叫人唔好帮衬另一啲铺头。 嗰啲无牌嗰啲， 唔系。 定系嗰啲二手嗰啲， 唔系。其实真系好阴功噶，即系如果咧， 要救为一个就要牺牲一个。 系啊，如果咧阿祖喺度咧，佢就会喊噶啦。 即系唔好帮衬网店。 法国。就有民間團體同埋一啲咧，佢哋嘅議員啊，就發起請願咧，就話我哋要杯葛其中一間網購公司，哇，嗰、那個大雨林公司啊， 係啊， 咁開到 佢做錯咩啊？ 其實因為佢真係搶咗好多嗰啲實體店嘅生意， 佢就話啦，呼籲大家唔好喺呢個平台咧購買聖誕禮物，要支持佢哋自己區內嘅商店，即係話你要買棵聖誕樹嘅，而家大家一定係上網，不如上網訂咯咁樣，咁可能咧。是真的，你那个发货的地方呢，它可能是在上海啊，我哋成日都话义乌啊，喺内地啊，又或者你话 本区 系第二度都得嘅， 系啦，佢哋喺嗰度， 你印尼啊，咩菲律宾啊咁样，咁佢就话啦，可唔可以喺翻我哋自己法国个区里边消费咧咁样？ 但系嗰个方式可唔可以唔好叫人哋你帮衬我哋，但系唔好帮衬佢？ 系啦，点 解唔系做？我哋会再做好啲自己，吸引你嚟帮衬，点解唔系咁？ 系啊， 系嗬， 佢就比较唔系，因为冇得斗啊。 你網上面嗰啲咧， 反而佢哋贏啊！ 佢網上面款式多，數量咧、可能亦都因為佢龐大咧又平喎、咁於是乎咧，可能你區內嗱，你諗下，你喺樓下間文具店嘅聖誕樹得一棵啫個款式。你上網揀，你揀到十幾棵都完全任君選擇。 但係咁喎，阿 Sir， 我樓下嗰間我可以摸到，可以見到。 啊，各有喜好啦，呢啲叫做係咪？即係你中意，我中意實體嘅，我唔係好中意網上面嘅。 佢哋而家咧好慘啊，所以發起嗰個行動咧，即係其實好有爭議性啊。佢個行動就係話咧，沒有亞馬遜的聖誕節。咁然後咧，佢仲統計埋咧，佢話因為呢個網站上面得5% 嘅品牌法國公司。大部分嘅，佢话真系，有一半都系我哋祖国嘅， 系、但系我肯定法国都有自己好庞大或者赚到钱嘅 online 嘅店铺公司系咪？ 所以就惨啦。 咪各有各好啦，大家都要最紧要去消费啦，系咪？ 所以如果你 个人， 我真系好正啊！其实仲有5秒，你可以迟啲先讲嘅，而家先讲啊。 听新闻啦 ，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8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73宗确诊个案，跳舞群组占咗50宗，累计有5701宗确诊病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因應疫情惡化，要即時收緊防疫措施。食物及衛生局今日將發出指令，關閉部分處所，主要涉及娛樂消閒場所。有關場地主要是室內，多數涉及不戴口罩，亦有人群聚集和身體接觸。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說，近日看到網上流傳有關跳舞群組的影片和照片，在疫情期間仍然有人不守防疫規矩，大量除去口罩和有緊密接觸活動，令這一波疫情看來將會相當嚴峻。林鄭月娥說，政府將會要求4類人士接受強制檢測，做到須檢必檢，包括涉及跳舞處所人士的特大群組、求診時有病徵人士、安老院舍或殘疾院舍的人士和員工以及的士司機。她說，過去有70個群組已經進行了這些檢測，例如上水逃亡人士、葵青碼頭人士等，各相關部門亦需要重新啟動這些目標檢測工作。除了醫管局47間門診繼續派發樣本瓶之外，當局會將派發樣本瓶服務擴展到全港121間郵政局，並同港鐵商量擴展在主要港鐵站內，但是交還樣本瓶仍然要前往醫管局47間門診和衛生署13間診所。终审法院审理有关金蒙面法的上诉，预料审讯为期2日。政府去年10月引用紧急法订立金蒙面法之后，24名泛民议员和梁国雄提出司法复核，被裁定胜诉。上诉后，政府被裁定部分上诉得席，但新例只能够应用于非法集结或者未经批准的集结，不能用于参与合法集结的示威者。由于牵涉重大而广泛公众利益，上诉庭批出上诉许可，终审法院审理。梁国雄等朝早到终审法院听审，又在法院外高叫口号，认为紧急法是殖民地的恶法，质疑有关条例违反基本法，不能保障市民。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天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周初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98点，升12点，成交金额788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412点，跌两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1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72.6升8.6，腾讯控股586.5升5毫，小米集团26.95跌6.5，比亚迪202.8升4.6，美团307.8跌2毫，中国平安87元跟1.75，吉利汽车23.5升1毫，港交所385.8升9元，盈富基金26.66升率是升了2仙，京东集团350.4升5.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58，瑞士法郎0.913，加元1.305，人民币6.58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6234点，升706点。港金现价报16890元，跌咗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美元，卖出1825.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以为自己永远只有错爱，找不到真爱时。音乐说， 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 当你觉得自己好似好怪，同其他人格格不入时，音乐说。 正跟我唯一一位，快活到正常。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行政长官将于11月25日发表施政报告。市民当日可以到 policy@gov.hk 收睇行政长官嘅发言及记者会直播。施政报告全文、撮要单张同其他相关资料，亦会喺行政长官发言后上载至网页。为减少社交接触，市民请尽量喺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二台通识60秒。 我中学毕业之后一直都找不到工作，其实自己又没什么信心这么快就出来投身社会工作，怎算好啊？ 不如你试下参加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啊。这个计划是专为15至24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人提供免费的职前培训和就业服务。成为计划学员之后，你可以报读职前培训课程，学习不同行业的职业技能，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咁之后找工的时候，你咪会有多啲信心咯。 展翅青见计划的职前培训课程有咩学噶？ 课程种类好多元化噶，除咗有求职人际训练课程、团队协作训练课程同埋电脑软件训练课程之外咧，就仲有职业技能训练课程、职业语文训练课程添。课程费用是全免的，读完而出席率达80%，仲有津贴攞。 听落呢啲课程对准备投身职场的我真系好有帮助，等我都报名参加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我会用烈女呢两个字咧形容高坤太太，因为当高教授咧向佢求婚嘅时候咧，佢拒绝，仲话先分开一年先，如果仲挂住对方嘅话，先至一齐。另外咧，佢哋喺60岁之年咧一齐去学潜水啊！你话高坤太太仲唔系一个烈女？ 想知道高坤太太嘅爱情故事，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嘅丰收快活人啦。 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家庭保卫队。 同高坤太太做访问呢，最大的启发呢就是真爱呢真的超越语言甚至生死的。因为即使去到教授呢晚年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了眼前人了，但是两个人之间呢仍然可以感受到那种爱的联系，真是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想知道高坤太太的爱情故事， 就要留意逢星期节午上午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 好，我哋今集咧，風騷家庭保衛隊咧，桂花田你都知啦，諾貝爾裏邊咧有好多獎項啦，有文學獎啊，又有物理學獎啊。咁我覺得咧，如果有一個咧係諾貝爾嘅恩愛獎嘅話咧，我相信我哋今日呢位嘉賓咧當之無愧，可以攞到呢一個個殊榮啊！真係， 我哋好榮幸咧，請到咧高太太咧嚟同我哋做呢個訪問啊！係啊，高坤教授嘅太太啊，你好 ，Hello 高太太， 大家好，你講我啊， 係啊，啊你同阿高教授嗰個婚姻咧已經有成五十年了， 半世紀嘅， 都唔係啊，舊年是係六十九年啊，唔好彩咧佢。六十周年已經走了， 我哋話有諾貝爾恩愛獎， 我梗係要份噶啦， 梗係有份啦，係啊！如果唔係點樣恩愛，係咪先梗係兩個一齊啦？ 你覺得你同阿教授咧最恩愛嘅地方，如果同我哋即係講一個嘅話咧，係邊一方面咧最好嘅？ 最好嘅係佢最好，我個最好朋友，一世都冇要嘅人咧係咁好朋友嘅，所以咧係我嘅福氣撞到佢。 哦，即系阿高太咧，系会用伴侣咧，系成为一个朋友，咁样成维系住一个婚姻嘅感情啊，系咪咁样意思啊？ 系啦，你唔做朋友先咧，都唔谂到结婚嘅。我介绍啲人咧，唔系好朋友咧，冇结，冇嫁佢啦。 你哋相识，佢向你求婚，你竟然同佢讲话，等等先， 系 我哋不如咧就分开，系咪半年啊？一年定半年啊？分开一段日子， 半年啦。 是啦，看看你还是不是那么挂住我，如果是的话呢我才答应你当初为什么是这样的。 我结婚这件很大件事，你不觉得很大件事吗？你干脆这样结婚一世的话，那都是要清楚一点，那要试一下女的是她真的是这么热心。 但是要试的。 不是我去高太太需要是说你是不是还挂住我，我是不是还要挂住你。那個感覺要是有在這裡，我才可以跟你走在將來，是不是？ 是，他就說我頂不順了，頂不順了， 誰頂不 順了？頂不順 了？ 他啦，當然是他，當然是高教授啦，是啊。 但我看到教授好像說他不制，他說我不要做這個實驗。 是，是，他就說不制了，他說他這麼辛苦，他說。 那你又 OK 了？ 我每次他頭昏就說 OK， 等一陣吧，等一陣吧。 吊高嚟買 喎，係咪高太？呢個係你本身咧，你真係對人之間嗰個感情咧，你就係會小心啲嘅，唔會話咁大膽地咧就好輕易就接受咗嘅。 都係都驚啦！呢個每個女士結婚咧都係行呢步都驚噶啦。 哦， 你男士唔驚咩？ 我男士唔驚，係啦，我驚佢應承啫嘛。你应该是不是很早就认定了这个小伙子这位先生都是你的 终身伴侣？ 终身伴侣来 的。我的那时已经大学毕业要上班才撞了他了，是我的福气撞了他了。 是的，因为那时候你知不知道高太太他是赞高生呢教授靓仔， 嗯，是高大啦，是 可爱， 他都不是高大，都很小粒的，老实 说。因为教授是 baby face 啊， 就算呢即他越来越年长呢，他的样子都是很婴儿的可爱。 他的样子是很笑容的，是不是高教授的样子？ 那个就是讲得啱，很笑容的，到了尾都很笑容。 咁你覺得咧，你俾高坤教授咧喺工作上面，你覺得你幫到佢最多係咩地方？ 我都明白佢講乜嘢，佢啲研究佢都係自己都係做工程師啊。係。咁都要得傾嘅，都明白佢啲嘢啊。咁佢自己都話咧， 支持我啦，因为这个研究呢，会改咗全球啲电话线噶哇，佢话好大件事噶哇，咁咯。 高体都系读工程噶嘛，所以大家咪有共同话题可以倾啦，系咪啊？ 冇错啦，冇错啦。 有啲咩问题可以即系问你阿老婆啊？喂，究竟而家咁样咁啊，有冇一齐研究过？ 佢都要倾，最解明噶啦，咁要得倾咯。咁我都要兴趣听，咁都系两夫妇咧系要呢、這个同樣的興趣咧，都係好緊要嘅。 先高太都同我哋講咧，就話同阿教授咧好好朋友，好投契。 係啊，投契咧喺佢哋嘅婚姻裏面咧係好重要啊。高太係咪啊？ 都講啦，我而家記唔到咁多啦，因為呢十年咧冇得傾啦，已經都慢慢咧都唔見咗個人，冇得同佢傾噶啦。咁佢嗰啲時代咧已經忘記咗講乜嘢啦。我知道咧，講成晚都得嘅。 讲成晚都得噶，其实咧而家好多夫妇咧，即系各自咧系为佢自己工作忙啦，咁跟住咧系其实翻到屋企咧，其实攰到咧已经唔想讲嘅，即系而家讲而家好多夫妇啊，但系高太系讲紧讲足咁多年。 高教授系咪一个好浪漫嘅人嚟噶？ 初初真系。 开头系 后面初初啊，梗系后生咧，又啱啱你結咗婚話係好浪漫嘅咯，佢就話年年咧到啦年尾31日咧，佢會年年咧俾嘅玫瑰花我咁咯。咁第一嗰幾年就真嘅係做咯，漸漸咧， 跟住就冇啦，跟住就冇啦。 係， 佢打破咗自己嘅定律咧，後邊就開始冇送。咁佢咧有冇會發脾氣噶？ 好難做咗佢發脾氣。 好难做，佢好难发脾气噶。 系， 佢有个笑样，好难发脾气。就算佢可能闹，都系笑住嚟闹。 系咪噶？所以会唔会可能？ 佢都冇闹人嘅，佢真嘅系唔发脾气嘅。你真要激咗佢先，激咗佢真嘅顶唔顺佢先发得脾气。 知道呢段爱情故事咧，其实去到即系中段咧，就真系出现咗好大嘅一个波折啦。咁因为咧，即系阿教授咧就即系患上咗呢一个脑退化啦。咁好快即系。好多嘢就忘記咗，咁然後咧，其實日常生活咧、起居咧，好多咧都係要高太咧嚟照顧。其實你而家再諗翻呢段日子咧，你嘅感受係點啊？而家 都唔係好快嘅，你要明白咧，腦退化咧就係10年，有啲都20年， 係 短期嗰啲咧就5年10年，咁都講唔定咧，賴情幾耐嘅。咁呢個症咧賴情好耐嘅咧，就慢慢咁你。学咗晒咁多嘢咧，慢慢咧唔见咗咧，啲咁多唔见咗，唔系好快嘅。有 B B 咁，你都系嗰座都系要学嘢噶啦，慢慢咪学识。佢喊咧系喊乜嘢咧咁咯。 但你有冇喺嗰段时间你自己都有喊啊？ 有噶。 系你嗰阵时记唔记得系咩一个情况之下，你有啲顶唔顺咁样？ 顶唔顺咧，因为我就冇留意咧，真嘅忘记咗。屋企嘅厕所喺边度咯？ 哦 ，OK， 即系嗰次系你觉得，哎呀，终于都去到可能又严重咗啦，叫做系咪啊？连厕所 唔信啦，点解你住喺呢度 咁多年？ 咁多年咧，你厕所唔记得噶，咪嬲咯。咁你呢啲嘢都自己都唔明啦，因为你呢啲呢个脑退化症咧，一半一半咧，你唔知道唔明白啲咩鬼噶啦， 即原来可以严重到连住喺屋企咁耐嗬，都可以唔记得厕所喺边度。咁嗰阵当阵子你会去即系去学习下如何照顾一个即系有脑退化症嘅。 嗰时好笑啦，咪写晒啲纸仔贴喺呢度。厕所嗰度啊，咁咯， 系啊， 主持咁咯，呢度又厨房啊，嗰度啊，咁咯。 阿高太，我想话咧，即系你当初咁多年嚟，你嘅夫妇感情咧，都系讲紧无所不谈嘅，咩题目你都会倾嘅。咁但系当阿高教授有呢、這个症状嘅时候咧，期间都有冇倾偈，即系有冇用希望用倾偈，希望令佢记翻起多啲嘢啊，咁样。 嗰时我后悔冇倾偈，因为佢好似唔想知咁。 哦， 所以自己要，唔想推住佢，我佢唔想睇啊咁。我而家后悔，应该系倾多啲。我哋鼓励其他啲照顾者呢，同佢倾多啲，好似同细蚊仔倾咁样倾多啲咁。 即系讲翻佢哋嘅想当年系点样啊，拍拖啊，结婚啊，生 B B 啊嗰啲过程，即系全部同佢讲翻晒系咪啊？ 系。可能咧，讲佢听都知道下呢个症咧，就系 慢慢你可能忘記多啲嘢嘅話，我喺你身邊 嚇 支持你、關心你、照顧你咁咯，俾佢要啲信心咯。 嗯，久病床前都無孝子，咁、可能有啲夫妻咧就話：我、大難臨頭喂，咁各自飛啦。但阿高太點樣可以做到就係話 不離不棄？ 不離不棄係啦，你覺得最 緊？我一世呢，佢就未有時，佢一世咁開心。乜嘢都玩过，一齐咁做嘢，咁而家佢变咗咁咧，你佢接触咁深，佢两我哋两个咁熟，咁咧都唔放得弃佢啦，唔会抌咗佢啦。 因为好相爱啊嘛，嗬。 系， 唔系，但系唔容易噶。高太头先一句就话识咗咁耐咧，你觉得呢段感情嘅维系咧，关键系啲乜嘢咧？可以做得咁好？中間又不會嫌棄，譬如我哋有陣時見到，可能就算我哋有啲老夫老妻咧，可能推住個伯伯出去曬太陽咧，佢都係個樣係好唔開心嘅， 係好愁嘅， 係啦，哎呀麻煩啊，老嘢你又周圍去，但係你 佢冇咁樣諗過， 係啦，你點可以做到？ 因為咧佢笑容咁好，佢點樣都係笑容，啲人咧就話佢唔認得你啦，唔知佢點解講咁大話嘅，要啲人真係。好扭佢嘅話，佢唔認得我，佢又冇嚟探過佢，又唔佢認咗嗰時，佢點樣咁講咁大話咧？我就唔知道啦。咁佢都認得我，到尾都認得我，知唔知道？你睇佢嘅眼都知道啦。佢見住我咁笑啦。咁如果係要啲問題咧，佢驚驚地冇乜嘢唔明白啊。咁佢啲眼都係揾我係邊度咁啦，睇住知道我。咁佢梗係認得我，真係話。 所以其實在那段日子裏面呢，你一樣是可以感覺到呢， 是、啊、 其實跟丈夫的愛 聯繫、啊、那個眼神的交流、啊、 是、嗯、我現在都有些後悔不明白多一點，因為我想他都不是那麼 差的， 不是那麼差的基準、啊、不過他最慘的就是、已經早幾年了，早可能八九年了，唔係好記得咯，不過佢知唔都話唔見咗咯，咁佢冇得溝通咯。 嗯， 傾得咁咯， 即係説話都已經可能好難去表達啦，係咪？ 係佢識講話係 ，no yes 咁咯，咬下口咁多啲嘢咧已經 講唔到啦， 講唔到啦。 嗯， 但係佢一樣係令到你係啦， 一樣係笑， 一樣係笑。似乎教授嘅笑容咧係高體咧係好係 啊， 好難忘嘅。 係咁最好咧，我哋叫啲幾照顧者成日笑，連嬲都好都笑下。咁佢睇見你笑咧，佢唔留意係假笑啦。 情侶啊夫妻咧，佢哋成日都會問一個問題，就話、是。我感覺不到你愛我喎、然後咧，可能佢就會話、啊、你又要送花啊，送戒指啊， 做好多動作嘅， 做好多嘢先可以誒講好多甜言蜜語。但係對方話我都係感覺不到你愛我。但係頭先高太話，去到後來高教授可能已經 表達唔到， 講唔到説話噶啦、 嗯。 但係仍然係可以，你哋兩個彼此之間係感覺到好濃厚嘅愛喎。係係啊， 眼神啦、啊，同埋笑容啊， 你覺得呢段日子咧，即係譬如教授離開咗之後咧，有冇啲好大嘅即係感覺而家唔同咗？ 呢、這個冇推翻呢個病咧，就係、是、過咗咁多年，即係話慢慢嗰個人咧，你可以話慢慢佢死咗咁咯。我死咗好慢，佢嘅身仲喺呢度。咁我做佢太太咧，都變嘅咯。咁你唔可以係一樣咧，都接受咧，慢慢唔見咗個人。咁、到啦尾嗰時就係唔見曬咁咯。 係，你用咗幾耐時間先接受到呢件事啊，高太？ 我就知道呢個慢慢學識，你知道呢個冇推翻整係咁樣噶啦。咁都去到了中期嗰時咧，都知道咧都冇得救噶啦。初期嗰時咧都係希望要佢約出嚟啦。咁我時時咧係電腦嗰度研究有冇新藥啊，有冇研究咗要嘅，要個辦法嚟醫噶，都冇啦。夜今年三十年咧，研究都冇進步啦，咁、都係冇得救噶咯。 半世紀嘅感情咧，會唔會每一日咧，可能仍然都會有好多以前你哋嘅啲習慣咧，可能有啲動作咧，可能而家你哋每天都會做噶。 打網球啦，嗰時係同佢一齊打啦。咁不過咧，都呢十年都好多呢啲嘢咧一齊做都冇機會噶咯，覺得漸漸都習慣咗噶咯。 咁都知道系咪咧？都乜嘢都系影响自己噶啦。咁 有冇试过梦到教授啊？夜晚发梦， 好得意都冇，系一两次。有一次咧，有一次咧发梦咧，就佢坐嗰度唔知边度咯，咁。咁佢就去咗其他地方，啱啱翻嚟，咁我哇，你開心見咗我啦，咁佢話我唔想要你咯，咁咯。 係啊，咦？可能唔係喎，可能呢個夢咧係話俾你，你唔好再掛住我啦，阿老婆。即係佢都即係去咗另一個世界，咁樣你再記得係咪啊？ 係咯，可能係。 啊，等安慰佢啊。 咁你對於呢個夢你係開唔開心㗎？係 咯，佢話你唔好掛住我。 佢個夢嗰時咪唔開心，其實我就唔愛我咪咁咯，我走咯咁咯。 但夢裏邊嘅教授係咪都係笑住口？ 笑容，笑容係。 所以無論是可能後生定係年長，在夢裏邊定喺現實咧，教授個樣子永遠都是 留在阿高太心裏邊 都是笑容的 係佢個老實講咧，佢面冇乜得老啦，都是睇個後生啦，都唔似八十幾歲啦。 係啊，係呢個肯定啊。 咁但係你點樣可以會咁長情咧？即係會去到半世紀。 過咗半世紀， 過曬半世紀，跟有冇曾經諗過？因為現代人咧， 冇諗咁長遠啊，係啊。 因為你而家而家啲後生人，佢哋未必熟嘅嗰啲人咁熟我，咁適合咁結咗婚，過咗七年要離婚，咁呢度係好平靜嘅而家。不過我哋嗰個時代咧，結婚咧就知道係一世嘅咯， 係啊。 冇諗啦，話佢唔得咧，佢走嘅咯咁。冇諗到嘅，因為你離婚嗰時都唔係容易嘅， 所以咪一定要諗下辦法點樣維繫咯，係咪啊？ 係啊，高太啊，點樣可以有一段咁長久？最緊要係咩咧？唔係淨係得時間長，係真係有愛嘅。你會有啲咩嘅心得？ 都係好朋友，最緊要係好朋友，都要一齊要一樣嘅interest 興趣。 係。 咁一日咧，兩個人咧咁景緻谷嘅興趣，好似我哋要中意爬山啦。咁仲要 hiking 啦，咁咧我嗰時話：哎呀，先學沉水啊 ，scuba diving 啊，我哋嗰時六十歲咯，咁佢都話：哇，幾好啊！咁咪兩個都學咯。 六十歲之年就去學潛水啊！這 個好好啊，係，所以呢個可能亦都係其中一個嘅秘訣咧，即係大家唔好停咗喺某個階段啊。 投契啦， 係啊， 朋友啦，乜都傾啦，同埋共同興趣都係好緊要，維係一個 學生嘢。 你哋兩個共同之間咧，有冇一隻歌係一播起就係你哋嘅歌啊？高太， 哦，佢好中意嗰個歌咧，話係 Around the World 咁咯。 八十日環遊世界， 因為咧佢係喺香港走去英國先撞咗我咁好揞佢嘅咁咯，先揾得到。 哦，即係我去到世界先至揾到阿高太你呢個咁好嘅伴侶。 冇錯， 佢有冇？ 好 sweet 啊！ 佢有冇唱過俾你聽？ 都有。 咩情形之下唱？ 哇！佢有時咧仲要吹口戒、口罩、口戒， 吹口哨、 口罩嚇。 哦，佢吹口哨， 好本事嘅添啊！吹 哨 係 啊， 咁佢有時 佢撩你 喎，佢有時喺嗰度做嘢啊，咁佢都咁吹啊，自己中意吹啦。 哦， 而家你仲有冇可能間唔中聽呢只歌噶？ 都有嘅嚇。 再聽嘅時候 都冇得聽嚟，我冇嘅乜嘢嚇。 每次一聽翻，會有啲咩感覺噶？ 都諗埋佢咁啦。 係。 我聽到個故仔咧，我覺得最緊要嗰個婚姻之道咧，就係你有冇方法可以令到對方咧，永遠都保持一個咁開心嘅笑容。 係，佢樣子係天生。 我呢個係佢性格啦，性格咧又係你出曬係要嗰個性格先得嘅，不過你都假笑啦， 假笑都要。 你覺得阿教授對住你咧，咩情況之下佢係笑得最開心嘅？ 我開心嗰時咯。 而家你有冇咩説話好想同阿教授講一句？ 我一世都锡佢，都爱佢。 Around the world, I've searched for you. I travel on when hope was gone to keep a rendezvous. I knew somewhere, sometime, somehow. You'd look at me and I would see the smile you're smiling now. It might have been in County Down or in New York, in Gay Paris, or even London town. No more will I go along the world, for I have found my world in you. 要再次多谢高太接受我哋嘅访问， 同佢倾偈嘅时候咧，即系学到咧，即系夫妻相处之道咧，系点样咯？ 系啊，同埋我哋都见证咗呢一段咧，真系跨越咗超过50年嘅爱情故事。 系啊， 系啊，我哋祝愿咧，即系高太咧，一切生活都美满幸福。 好， 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